0.8毫半跌三毫，中国平安49.8毫半跌毫半，友邦保险54.4跌三毫半。碧桂园系报9.08升4.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英镑9.992，瑞士法郎7.991，澳元5.804，加元5.79，新西兰元5.492，欧元8.7019。每百日元对港元6.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3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1,75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9美元，卖出1,26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挤塞，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啦，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荃湾西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荃湾路有线电视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到底静静鸡静啲，定系静鸡鸡静啲咧？点解饮醉咗要话佢系醉猫，唔系醉鸭呢？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就要密切留意晨光语言艺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我是欧阳炳志，香港有你。 他是新派的指责师傅。 我自己没禁忌，就算是生日啊、送货殡仪馆都要。 指责品都要追上潮流。 不是有机可以摆的，总之不是用来烧的。唯有整个卡式收音机，跟着一部真一部假摆橱窗，整个相机来拍卡片。 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总要做的事，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啊！端午节我总要讲古仔，同曾小 B 讲古仔啊！屈原爱国诗人的故事，一定可以听到佢津津有味嘅。嗱，从前呢有个诗人叫屈原、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啊，我哋今日好好天啊， 我哋今日好好天， 啊、每日都系想唔喺公司， 当然 每天都想出去。 我唔系，我好想翻完工之后先出去咯。 都得，即系喺度攞完佢嚿钱先，系攞完佢嚿钱先出去再玩个咁样。 我假唔系我，我都想放假。 唔系啊，喂，唔系，我觉得好真实，真系。 系啊，都要赚钱啊， 都要赚钱噶嘛。不过咧，即系琴日好好天咧，咁、咧我就大见到海面咧。本来理论上应该蓝天白云 冲入去啦，直接叫系咪？ 然后就系碧波荡漾，即系吓好鬼难咁样啦。咁点知啊？我发觉咧呢个真系香港嘅现实嚟噶。那个海面嗰度咧，佢唔系有白头浪， 系 佢又唔系有绿色嘅碧波，佢系有啡色嘅白色嘅泡沫， 啊， 同埋有啡色嘅木屑， 啊， 围咗个圈咁出嚟。 哦，即系垃圾堆啊！ 垃圾堆撞 你 鬼！你 边区度见到啊？ 我屋企楼下咧，佢有个荒废咗个码头噶嘛？咁其实 固自然荒废啦， 荒废嘅码头。咁平时你都会即系谂住望下啊，冇啲咩即系海洋美景俾你睇下咧。咁点知早两日咧，我怀疑真系同嗰啲天文即系大雨过后有关嘅。 哦，即系啲咩风都吹埋落嚟。 系啊，嗱，你咩风吹完之后咧，咩水都刮晒之后咧。你唔好以为冇后遗症啊！跟住咧，我谂佢系将嗰啲水底啊，又或者会唔会唔知边度咧，曾经积聚过嗰啲垃圾啊，嗰啲木头咧，全部涌晒出去。我忍唔住咧，即刻插咗张相咧。我系谂住我生平第一次。 我以为你咧忍唔住咧落去咧，不如攞个捞咧咧，你捞翻啲垃圾翻嚟。 嗱，讲真，唔系话咩伟唔伟大啊？如果我有咁大个捞咧，我真系都想落去捞走佢啊！因为你好核突噶，其实你都见到个海咧。喂嗱，而家啲香港人咧死悭死抵咧买楼，跟住成日都话无敌海景，无敌海景。 哇！最呢两个礼拜开埋嗰啲啊， 几景 几贵啊！ 系啊，同个海谈恋爱系咪？大家都知嗰个楼盘啊几咁巴闭， 抢住嚟买啊真系， 抢住嚟买噶嘛。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千金难买。都系想买嗰个靓海景啫嘛， 人哋都系远眺嘅，系咪嗰个字喺度啊？ 系啊系啊，远 眺嘅都未近睇， 近啊嗰个， 佢嗰个都算有啲近嘅。 我讲豪仔佢个嗰人啊，去睇岸边啫嘛，佢 系 啦，岸边冇人叫你睇岸边噶， 冇啊，佢 远眺佢咪冇嘢 咯。远眺即系眺到对面海咁细噶啦， 系啊， 系啊，喂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喂。作为即系你唔好话环保啊，我当你为你层楼增值啦，即系香港人想讲实际啲噶嘛，个海咁样点买？ 喂，但系个问题系未必同香港人有直接关系噶喎，有阵时， 譬 如你话你见到啲乜嘢啊？嗱，佢见到个海面侧边 好多，唔系有白泡啦，跟住好多木头木渣咯， 系， 即系嗱渣个 friend 木渣晒度噶咯。 即系你问我嘅话，我普通一个市民，我已经唔抌垃圾落海噶啦，但嗰啲垃圾喺边度出嚟嘅咧？其实我唔知噶， 系啊， 帮手令到个海洋啊个状态可以好啲。我都唔知可以点做。 你如果即系有睇新闻留意咧，好多我哋嘅香港嘅市民咧，即系做于海洋环保咧，即系特登去啲沙滩嗰度咧执垃圾咧，成日都话执到唔知几多吨嘅垃圾啦。 官员都有试过去执噶，哇，做 show 咁几好睇啊！ 做 show 啫，咁啊，跟住咧就话执到好多咧，有啲物资啊吓，咁因为胶袋啊胶樽，你唔知系嚟自边度嘅，但系有啲咧佢真系写住假乜字嘅物资咧，系摆明咧就话系大陆吹落嚟嘅，即系吹落嚟，即系话喺沿住个海。流到嚟香港咯，就系、是、咁样咯。 不过呢个时候，如果你话你分佢边度嚟咧，冇意思啊。点解咧？咁唔通佢大陆嚟，你唔执咩？ 系 都要执噶。你知唔知我剩低张相做咩咧？我生平第一次谂紧咧，不如举报俾区议员听。 嗯， 我都唔知话俾边个听好啦。 咁、哦、你之后会喺区议员嗰条 banner 嗰度咧，见到咧举报嗰啲嘢， 佢应该会同我握手。 系 多谢市民嘅举报。系啦，我哋 系啦。 喂，如果佢真系成功可以扫走呢堆垃圾嘅，喂， 俾个叻佢， 我俾佢影十张。想啊，老实实。 但我想话，作为区议员，佢竟然咁大堆垃圾，佢唔知道要市民举报？ 唔系，你要举报俾佢听，跟住佢就会咧向有关部门施压。如果唔系，其实真系好污糟嘅。嗱，我讲真啦，你区咧，你楼下如果你望到个海有啲咩即系冬瓜豆腐嘅话咧，你唔好停喺第一架。诶，大陆吹落嚟嘅，跟住闹完就走咗啦。 系， 咁你闹完佢都仲喺度噶。 啱啱啱。 嗰度游唔到水噶啦。 哦，咁你都话荒废咗咯，个码头都已经。 唔系，佢本来框咗咧，有一个系俾人游水嗰啲泳滩咧，咁但系而家都唔掂噶嘛。 边个想去啊？系咪？ 我再结合翻嗰个同个海谈恋爱啊！你谂下，如果你买楼嘅时候，佢 sell 无敌海景，但系跟住你一望睇楼嘅时候，哇，咁多垃圾嘅， 系好似话嗰个咧附送臭味、啊， 系 咪啊？是买一送一啊！你要靓景，俾多阵味你啊， 五啲 啊， 好惨噶，真系。不过又唔紧要、啊，因为大部分香港人嘅生活习惯系点样噶？ 我见过有一张图咧，都几阴公猪噶。佢就写住佢咁样嘅，佢就话呢个年轻夫妇咧，佢哋就辛辛苦苦赚咗嚿钱 啊， 跟住就买咗个咧可以望住海景嘅楼啦， 开心啦。 咁然后咧仲请埋工人姐姐翻嚟帮手添， 完美啊直情。 系啦，不过由于佢两公婆咧要还钱去即系供楼啦，佢哋每日就会早出晚归。然后佢哋就翻到嚟嘅时候咧，已经系夜幕低垂啦。佢哋从来冇睇过个海景嘅，而工人姐姐喺屋企咧拖完地之后咧，就好悠闲咁样叹住下午茶，望住个海啦。佢话呢啲就系香港夫妇供楼嘅日常啦。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时啲工人姐姐，譬如做啲大富大贵，成日都嗰啲主人咧出咗去， 嗰间屋吉噶嘛。 嗰座嘢就系佢 啦。我觉得系阿田咧，成日都喉住话呢个，我都想做姐姐咁样。 有顺工系啊， 系啊， 我有一日都出 trip 嗰啲啦。 你谂下，如果你做阿你做阿成哥个菲佣嘅， 喂，佢好多个嘅应该有。 唔系 咯，有分担喎，仲要分。 系啦，可能每人净系买一个阶砖，跟住成哥日日出去开会啊、业绩发布啊，都唔喺香港啊，唔喺屋企，你就自己独霸成哥个无敌海景噶啦， 就 喺度睇噶啦，真系。 主人房啫嘛，佢出去，我咪瞓佢张床咯。 系啊， 咁都得。 我觉得以后咧，如果买楼咧，唔好净系问。是不是无敌海景应该咁样分嘅，如果是海呢就当然贵啲啦，但如果海是干净啲嘅就叫做无垃圾海景。 哇，咁就应该好值钱啊。 是啦，如果是嗰啲管理费我交多五蚊每尺。 哇，几千蚊㗎喇，人哋嗰啲单位嘅楼 子。 唔，反正我嘅价钱都系买到佢一尺嘅单位。大佬几多钱先得㗎？五百几万啊，要同个海谈恋爱。喂，所以你为咗同个海谈恋爱多啲，真系保持香港清洁多啲。我唔知垃圾边个掟出嚟嘅，但如果你见到嘅话，你可以好似豪仔咁啊，你插低佢， 嗯， 咪话俾当区区议员听咯。话唔定你觉得你话俾深圳区嘅区议员都有用噶，叫深圳区个人大， 系啊，帮手撤 啦，可唔可以搞搞佢啊？ 佢真系理你， 唔知边度飘过嚟嘅，真系啊！早晨啊，风叔快活人啊，哎呀，听到个海，佢都顶唔顺，太多垃圾啦。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你。 又不靠近。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香港咧有阵时真系鼓励唔到噶，即系你谂住咧，即系应该系一个英雄咁样凯旋而归咧。咁、但系喺香港呢个社会咧，就好难即系吓，大家都会一齐夹手拍掌咧，就欢迎佢凯旋 嘅。尝试揾一啲唔同嘅角度去讲嗰单新闻咯，我觉得好似想。 我觉得点样咧？即系先打个比喻，我哋唔睇嗰啲咧咩 Batman 啊、Superman 嗰啲电影啊， 超级英雄电影。 咁佢啲以前咧，即系如果讲十几廿年前咧。就通常都系一个角度嘅啫嘛，就话哇超人劲啊！除咗条底裤喺外边着，即系比较出位啲之外咧，佢做嘅所有嘢咧，我哋都当佢英雄嘅，哇救咗成个地球啊！咁啊细个我哋睇明珠台嗰啲配音时段咧，总之嗰阵时嘅英雄片咧都系得一个即系方向嘅啫嘛，好嘢嚟嘅系啦，无论系 Batman 啊咩 Superwoman 啊，全部都系咁样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近呢即系十年咧，可能因为拍呢啲片咧拍得太多啦，咁、拍到一个地步咧，喂如果你夜夜都歌颂超人咧，咁都闷啦。 咁明白啦，喺现实社会咧，真系实在太脱轨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完全好似冇缺点啦，唔会有唔开心冇弱点嘅话咧，大家觉得唔似一个人啊。 咁于是乎咧，佢揾嗰啲角度咧有啲搞笑，譬如我觉得最新讲嗰阵时。就是超人大战蝙蝠侠嗰一集咧，你冇睇啦。咁咧，佢其中一个挑剔超人嘅角度咧，就系佢话：你知唔知你上次为咗即系打赢嗰啲咁样咩外星生物嗰啲乜鬼嘢咧？你整烂咗成个城市。 系 咁，因为呢啲系以前嗰啲桥段咧，譬如话超人一拳就将对方打到冇雷公咁远咧，咁佢咪撞冧咗五栋大厦嘅， 穿咗几栋大厦。 系啦，咁但系以前我哋睇完之后拍手掌，哇好嘢，超人好劲啊！ 冇质疑过噶嘛？ 系啦，咁 咩？我有噶， 我都有。 系啦，你要质疑佢咩 咧？我就连日本啲卡通超人咧，嗰啲我哇，佢咩学啲怪兽走出嚟咧，超人咸蛋超人咪打佢咧？ 系 我哇，咁其实佢死伤无数都系为咗打怪兽嘅啫。 哇，你好好有呢个叫做超前嘅意识、啊。 即系跟住 后现代啦，你已经系属于喺。细个嘅时候， 跟住咧系嗰啲即系英雄系列嗰啲，我哇，喺冧咗好多栋大厦，吓死咗好多人， 系啦，一个 系啦， 死一百个， 系啊，一将功成又万楼冧。 我都有谂咁谂。 哇，你早啲去参加超人大战 Batman 个编剧都得啦。咁嗱，嚟到今时今日，佢哋质疑就话搞错啊，你整冧晒啲嘢，你个 Superman 救一个打一个外星人，你拆冧咗我哋成半个城市。 系啊系啊， 你呢啲唔系英雄，罪人嚟嘅呢啲系。 Transformer 都系噶， 系噶， 系啊。冧晒所有城市啲， 系冇错啦， 个个走啊走啊， 系啦，所以咧而家啲英雄片咧前面要加个字嘅，反英雄片 啊， 系啦，咁所以唔系咁真噶嘛，大家就觉得有深度啦，好啦，咁啊顺理成章，咁、所以你去到现实你就会发觉 冇英雄嘅呢个世界， 边有英雄啫， 全部都系里面咧暗藏一啲叫做唔系好嘢嘅， 一定系有啲负面，同埋咧即系边有佢想象中咁伟大啊，系啦，咁讲紧边个咧？呢几日都好热闹啦，呢位叫做。 登珠峰海船而归，香港嘅第一位女性， 系、 曾燕彤老师， 系啦，老师， 系啦，之前阿祖都喺《风流火势》有介绍佢啦。 嗱， 嗰阵时你嘅批判性又唔够强啦。 我点解咁讲咧？我 你净系赞佢嗰阵时， 我睇到个资料咧，佢真系咧，佢好想去实现理想啊，用佢嘅行动就去鼓励啲学生。其实你哋都可以有梦想噶，你哋都可以实现噶。 七年时间，你个小嘢 系啊！七年前我承诺咗我要登上珠峰，今日咧我就为我啲学生做俾佢哋睇。喂。点解唔正面先？ 你呢啲唔系叫做实现理想， 系咪啊？ 你呢啲叫做有钱就是任性，你用钱咋嘛？俾我有咁多钱啊，我都上到珠峰啦！你买几多器械，买几多装备擒上去？ 唔使翻学，迟咗份工，早去训练。 仲有啊，你登珠峰有咩人巴闭啊？你人上到去。如果你不幸啊，留低啲咩物资喺度，你污染座山就话你听，你呢啲都唔系啲咩实现理想嚟嘅，真系。 喂，但 系有几咁威啊？有几威？ 但我要讲我呢一个反面咧，系由边一度传出嚟嘅啫？系咪都系嗰啲咧可以揞住自己个名，人哋又唔知佢系边一个，唔知佢系咩样，就可以乱咁评论嗰啲网民先？ 哦。你有質疑我哋呢啲隱藏喺網絡， 我講完呢句説話好危險啊！ 你真係好危險啊！ 喂、啊， 人哋啲筆手下咪嗰啲筆下好緊要噶嘛？ 小弟鍵盤啫， 係啦。 嗱，佢俾人哋質疑過嘅就頭先嗰啲啦。首先呢個行為有幾咁英雄，我唔覺得有幾咁英雄。你哋呢啲人啊，不停喺度上嗰座山啊，你知唔知污染座山啊？你哋留低嗰啲咩旗啊、物资啊、氧气樽啊、全部啊，呢啲其实系对山嘅污染嚟噶。系啦，咁如果你话唔系，佢即系都叻啊，个女人自己擒咗上去，咩自己擒上去噶？佢揾几多嗰啲雪巴响度啊？累死几多人啊？知唔知年终佢哋人工好低噶咋？你剥削紧佢噶咋？呢啲叫登山英雄啊！ 系，我都有听到呢一格。 系啊，好劲啊！ 系啊，即系好似嗱，你就好劲啦，嗱，攞晒板位啦吓，你就成为英雄啦。但你啊，做呢个嘅行动啊，如果你有咩事，如果要人哋救嘅话， 系啦， 你又知唔知会累到几多人啊？ 你呢啲叫做请英雄，呢啲唔系叫英雄， 或者系扮英雄。 系啦，好啦，哇，咁即系你嚟到呢格， 系啦，无端端明明早两日咧都仲哇！犀利啊！话全港首个女士咧就即系登上去， 登上去啦， 登上去珠峰最顶嗰度。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仲要再嚟一步喎。 啊，呢一格应该真系最丑陋啊！ 真系咯。 咁啊，佢明明咧就话哦， 即系谂得到。 我希望咧上队咧就教我哋啲学生一个老师嚟噶嘛，希望啲青年咧克服困难，唔系叫你唔系叫你擒上座山。不过你都要想象下，喂，你现实有冇咁多呢啲难关啊？你会唔会渡过啊？你讲咩难关啊？你啊，见到人喺路边啊，即系死啊， 见死不救啊！ 行过走咗啊！你见死不救啊！你咁样， 即系见死不救 呢 四 个 字 真系啊， 好大 个罪名啊， 真系好沉重啊！见死不救 啦。咁啊嗱，我觉得咧，但系真系要又佩服佢。 嗯， 其实你即系 佢啊， 曾老师，你真系可以喺公关灾难嗰度咧，攞佢出嚟做一个正面示范。 啊，我真系觉得咧，你见到呢个人点样去答呢一啲咁大嘅指控，讲紧死罪嚟嘅，你见死不救，你就见到佢个人啊，真系。抵佢上到山顶， 气量大， 因为佢有咁嘅气量嘅， 同埋佢真系一位 老师， 真系 气 量， 真系 气量， 气 量大啦，同埋佢真系一个老师咯， 同埋佢人善良啊！就算你攻击我，讲紧都一啲几莫须，其实大家如果真系谂一谂都知噶啦，上到山嘅情况咧，嗰个环境可以几恶劣嘅， 系 真系照顾到自己咧，已经系佢可以做到嘅嘢， 系啊， 佢绝对都讲到明啊！如果我有能力嘅话，我梗系点会见死不救？ 冇人 会见死不救噶，其实系 冇错。 咁无力施救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答得好好咧。第一，佢就话俾你听咧，嗰啲唔系见死不救，嗰啲叫无能为力。系啦，咁啊，但系咧，佢冇嬲，佢甚至乎咧都唔会话笑人哋咧，哇你咁无知啊咁样。佢个答案几靓啊，佢话咧。我谂咧就因为佢哋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咧，曾经去过现场啊，大家经历都唔同。咁佢话咧，佢哋呢个假设系唔啱嘅。咁但系由于佢哋冇经历过嗰个状况咧，所以佢明白佢哋会有唔同嘅谂法，甚至乎仲要赞， 帮埋人哋谂。 佢仲会赞对方，佢话咧，佢好欣赏市民咧有呢一种叫做咧，谂唔同角度， 系啦， 系啦， 有唔同嘅声音， 系啦，哇喂，大佬。你揾佢做政府新闻处啦， 吓、 啊、你唔好叫阿白宫发言人连任啦，俾佢应该同特朗普会合嘅。咁你呢个位喂，你真系如果你俾佢做嘅话咧，佢俾人哋都算系无理指责，佢不单止冇动怒， 仲要高一级话佢就啊，佢有唔同嘅角度去， 佢仲肯定埋市民嘅关心， 系、 啊、然后不过仲要顺势教一教对方。我不过你哋就因为经历唔同，又唔好话你无知，所以你唔明啫咁样。 即系如果你系佢学生嘅话咧，喂呢啲老师就好， 即系犀利， 佢又唔会发脾气闹你，佢又唔会斋罚你抄。就算见到阿田呢啲屡劝不改嘅逃学嘅学生， 都系诸多针对嘅， 系 啦， 就系咁多年都系咁样， 系啦，佢都同你讲，呢位同学，因为你冇经历过我哋呢件事，啊，不过你有唔同嘅睇法嚟享受校园生活都系好嘅，就 系 你逃学啦咁样。喂，呢个老师都边度揾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就算人哋点样去评论或者网民又好，点样都好啦，即系佢做嘅嘢，我谂啊，睇翻即系最大嘅原因系啲乜嘢？因为佢就想话俾大家知，如果你想做，你有梦想嘅话咧，尝试啦。中间个过程咧，应该会唔容易噶，但系你要尝试过，你先至可以继续 先知道啊。 系 啊， 但系咧，如果咁嘅话咧，即系我哋有部分嘅网民喺呢种角度嘅话咧， 我觉得系咬住借嘅角度咯，呢、這、一个系 咬住借食花生 系啦，唔使负责任咁样嘅，好似 唔系。但我觉得最阴公系咧，咁其实呢个世界冇乜嘢值得佢歌颂啊。即系譬如你话俾人听，佢呢个100米飞人咁样，有咩咁叻啫？你靠对波鞋啊，你知唔知啊？ 而家啲科技好咗啊嘛， 你 睇佢到衫又挡风喎。 系啊，同埋你咁快做咩？你唔搭车嘅？你快唔快都搭车啊？ 你跑翻工啊？ 你知唔知我见过真系有条片咧？本来就话有个大只佬，即系外国人咧，好劲嘅。总之话佢肌肉好结实啦，打交好劲啦咁样。跟住下边啲网民留言咩？我话挡唔挡到子弹啊你？哇！我见到话，喂，都冇嘢好讲啊，真系。 品你啲。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唔系要学佢，不过你可以欣赏下佢嗰种嘅毅力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嘅女性曾艳红出席电台节目时，回应有人指佢喺山上见死不救。佢话山上情况唔同平地，当时实在无能为力。佢又引述雪巴人话，登山途中见到嘅人其实已经死去，上山救人唔系一人能够决定嘅事，营救工作需要5至6队人。曾艳红又话：登山峰、登珠峰唔能够保住尝试嘅心态，登峰者必须热爱登山，由较矮雪山开始攀登，了解山上不同情况，做好登珠峰嘅准备。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周末喺基本法座谈会表示，喺一国两制下唔会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权力。有份参与座谈会嘅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喺本台节目表示。他感觉中央担心香港人讨论高度自治讨论到过晒火，于是要重申原本已经列于基本法的内容。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理解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被授权的一方，但近年香港市民开始不信任中央政府，认为中央不应该 令人感觉可以肆无忌惮介入香港事务。11间公立医院专科门诊自去年起陆续推行新措施，将只是拿一种药物的药单和其他药单分开处理，大减这一类病人轮候拿药的时间。由于由以往要等50至70分钟减至现时20分钟内，其他药单轮候时间亦都减至30至40分钟。现时只是拿一种药物的药单数目占总药单大约30%，有病人就欢迎新措施。他说以往在专科门诊要等个几钟才拿到药，现在本来要先送个女儿由放学回家才回来拿药，现在可以跟个女儿一起等10分钟就拿到药，减省麻烦。北韩清晨再次射弹道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江原道元山一带发射这一枚相信是短程的飞毛腿导弹，飞行了大约450公里。总统文在寅下令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商讨对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北韩试射的是短程导弹，飞行了6分钟落入日本海。这一次是北韩相隔8日之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54点，升15点，成交金额186亿6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恒大14.22升1.84，腾讯控股275蚊跌3蚊。 盈富基金25.95升5仙，中国平安49.9跌1毫，碧桂园9.3升7毫1，恒生 H 股106.7升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1.36，瑞士法郎系0.975，澳元0.745，加元1.346，新西兰元系0.705，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7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1,75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09美元，卖出1,26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啦，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去到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第二三线有意外啊，而家少少挤塞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咁近住理工大学咧，因为有二三线有意外啊，咁而家七咸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就挤塞，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仔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最后就系荃湾路有线电视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5月30号下昼2:30，红磡致富都会7楼中庭， 丰收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联同马德忠夫妇、洪卓立、连思雅、高文义、陈琦将会同大家玩游戏，话俾你知一家人团结友爱系几咁重要。 攞咗入场证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啦。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不是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想讲未讲的心事， 告别要潇潇洒洒，不必想回头吧。星空之中，你化作最闪的星，圆挂来日会再见面，重遇吧。何时青春火花？再见你继续放任吧。 失败话试过好多次，同朋友相聚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的。明明有一些心事想分享，但是在嘻嘻哈哈中错过。他们将这种来不及说话的感觉写成这首作品。作曲填词 Super Moment， 编曲有 Super Moment,Agent 将王相俊，监制都是 Agent 加上王相俊。首播6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 Super Moment， 说再见了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世我呢位拍档佢嘅健康状况唔知道 又嚟啦喂， 即系除咗讲你嘅健康状况之外， 又嚟啦 吓。我今日唔系想讲你，因为咧我隔篱呢只又唔系右手呢边呢个系啦，都中咗伏，系啦， 我都中咗， 哎呀，哎呀， 即系你讲我讲到冇有讲 skip 咗，我就讲你。 我话你呢个身体健康要传俾我隔篱嘅讲， 即系其实主要都系讲你嘅，系啦，我系过桥嘅啫， 起码佢冇抽板，唔使惊。 但因为你啊，我日日都要同你注意身体健康嘅时候，我亦都要同你对面。 你做护士嘅咩？你 系 嗰啲随副审手嚟嘅咩？ 我就系真系个个同你有打针啊！真系啊，嗱，我真系啊，希望你，因为咧，你头先话俾我听，你都争少少中伏啊嘛，唔知中咗未咧吓？我都系嗰句啦，祝大家身体健康。我喂，希望我两个拍档周志豪，仲有黄耀祖，乖下，身体健康好紧要啊！ 可唔可以调一调个次序咧？下次不如阿祖，我哋两个自己介绍自己算数啦。即系轮到佢自己听自己，我麦都唔会开佢嚟噶。你听真系，成日喺度咒嗌咒骂你健康状况啊！真系啊，真系你唔去做卫生署，真系 洗手洗手再洗手啊！ 今年系六四28周年啊！琴日亦都会系每年一次咧，有呢个六四嘅游行。咁今日新闻标题咧，我见到好多都系咁写嘅：六四游行人数历年嚟第二低，咁有啲又话九年嚟最低咁样。今日无论用边一个数字出发咧，似乎都唔多人啦。咁啊，嗱啲数字系点写嘅咧？譬如话主办单位咧就话有1000人左右啦。咁啊，警方咧就话好似得400人啫。咁啊，总之咧，其实个差距都系好大嘅。咁你话作为即系一般市民，需唔需要好介意呢两个数字呢？其实我觉得你真系唔使介意呢两个数字。点解呢？1000又好，400又好，加埋1400都好呢，你话咪好多呢？咁喺香港而家呢一个城市就永远都唔会多㗎啦，係咪？我哋最多经历过有500万人㗎嘛，咁你1400个又有几多呢？你话系咪好少呢？唔系，你有冇见过再少啲嗰啲啊？即系当年点解话佢哋有个组织叫四五行动呢？啲人讲少就话永远都得四五个人行动，咪叫四五行动咯。所以你同嗰啲比又好多噶咯。咁点解要系咁样去比较呢？因为你要谂下，而家讲紧嘅系一个28年前嘅一个政治嘅事件，去到28年后都仲有人记住佢。其实我觉得咧，呢个真系都已经系一件好了不起嘅成就嚟噶啦。嗱，举个例啊，由于呢一件咧都系一个即系死伤嘅一个事件，咁如果你以一个数目败祭嘅角度去谂嘅话咧，28年前有你嘅亲人死咗，如果你可以 keep 住每年风雨不改，每年都要去拜祭，每年你都会纪念，每年都会上山登高，就算你可能啊，每一年你个家族成员有多有少，譬如有阵时你全家总动员去，有阵时你只系派一个做代表，有时可能咧你忙得滞，净系可以摆扎花，跟住你就走咗咧。我相信佢在天之灵，佢都唔会怪你啦。因为点解啊？喂，28年、哦，其实唔系话紧咧有冇一年有5000人。而系如果28年都有人呢，系真系弥足珍贵好多嘅。香港系一个咩城市？香港系一个几大单嘅新闻，3日后都会觉得欧咗嘅城市嚟嘅。你谂下娱乐版啦，你3日前睇嘅嗰个头版，3日后唔会再系嗰个艺员噶啦。就算佢仲有嗰个价值啊，你都会嫌闷啦，你都想睇第二个啦，系咪？咁你只要谂下。在香港一个3日已经会延缓的城市，有一个 keep 咗28年的一个祭祀的活动，都仲有人会去纪念，会去出席，你都应该觉得是了不起啦，是咪？仲有我哋是最喜欢咧受刺激的一个城市嚟噶嘛？即系咩意思呢？冇新闻，冇绯闻，冇一啲新的资讯，你就好难咧会叫有人即系传媒作为焦点。而好难得嘅就系、是，其实呢20几年嚟，即系边一方都好啦，都开始冷淡处理，越提越少，甚至乎开始有好多声音话俾你听，都唔系几关你事，即系唔紧要，即系话有好多意见咧，其实系淡化紧呢件事。咁亦即系话咧，佢唔符合我哋一般香港嘅定律，就系冇嘢料啊嘛，冇嘢料，但系佢都可以有人会去记得。仲会有人去参与，系咪亦都系叫做第二项嘅了不起啦？最后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咧，香港每一年 都有好多嘅活动咧，人数都系好少噶，但系咧都唔会有传媒咧刻意将佢摆出嚟去报道嘅。例如乜嘢咧？嗰啲咩纪念可能系大屠杀啦，可能系讲紧九一八事变啦，可能系话有一啲嘅老兵咧抗议啲军票冇得兑换啊。你有边个记得有报道过呢啲新闻啊？会唔会有传媒话，哎呀，今年纪念嗰啲叫九一八事变嘅人数咧创新低啊？咁样唔会嘅，大家直情有阵时咧系会好似即系默默接受咗呢件事咧，系淡忘咗喺我哋视线范围外。而调转，点解我哋会觉得佢嘅游行人数历年第二低？会唔会系代表其实呢个城市都仲系好记挂住呢件事，仍然觉得佢系一个值得咧去谈论佢嘅高、佢嘅低、佢嘅多、佢嘅少呢，其实仍然系会牵动住呢个城市我哋嘅心情噶。其实如果咁嘅话，我谂对一个有28年历史嘅活动嚟讲，都已经好足够噶啦。风头火势啊，佢话佢细过我嘅，咁佢应该大过28岁啦。呢个逻辑我都唔知点得翻嚟。总之我谂佢大过28岁啦。你有冇样嘢一样嘢系 keep 到28年嚟都唔变嘅？我谂啊，分分钟啊，你连隔篱嗰件嘅生日啊，你都唔可以风雨不改咁嘅纪念啊，同埋去庆祝啊，真系啊，都唔系嘅，可能佢好敏感，佢好细心嘅，有冇啲咩你系记咗咁耐嘅咧？我哋问下佢先，黄耀祖。 如果话咧要记住嘅话咧，28年前嘅六四事件一定会记得啦。除此之外，因为其实真系出咗世仲唔细噶啦，嗰阵时都当然会记得嘅咧，就系我爸爸妈妈好锡我啦，我几时都会记得噶。今日咧就有一个新嘅报道啊，就讲到咧就系话又系关于民航处啊。其实喺呢个大半年里面啦，关于佢嘅新闻咧真系有好多啊。今日报道咧就系话啦，为咗防止死机又或者再发生呢个故障嘅情况，今年咧原来佢哋系实施咗一个新嘅措施嘅。喺系统里面咧有超过50台嘅工作值啊，需要每两星期咧轮流去重新启动，即系要 reboot 过咁样啦吓。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因为我唔识啊嘛，咁我谂冇问题。系啊，平时我哋啲电脑啊，各样嘢啊，都可能需要 reboot 咁样咧，就唔会死机咯咁样。不过因为我真系唔识，如果你问到专家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讲到啦。其实原来真系从来冇听闻过啦，旧空管系统又或者海外用家，佢哋会采取呢一啲咁样嘅措施，以免去死机嘅。认为咧要重新启动嘅呢一个做法咧，系有啲原始，仲系唔太合理添。呢、这个咧就系专家嘅意见啦吓。其实咧喺呢大半年里面度咧，我从来都冇听过民航处咧喺呢个报章上面占到咁多版位嘅，我都唔知佢哋系咪风水唔好啊，系佢哋得罪咗人啦、啊，抑或系佢哋呢一个新空管嘅措施系真系有问题咧？嗱，如果风水唔好咧，唔使惊嘅，即系我哋咧摆个八卦定点样，可能可以化解到。嗱，如果你得罪咗人嘅话咧，都唔紧要啊，对人哋好啲咯，可能人哋会改变咧，系咪？但如果你哋个空管系统真系有问题嘅话咧，咁就真系需要去处理一下，因为就系讲紧由旧年11月开始啊，一次又一次，我哋一个节目度都喺度讲噶啦，曾经试过啦，就有呢个航机啦喺雷达荧光幕上面度咧消失咗，亦都有呢个双重影像嘅问题，等等等等啊，好似咧每一个月啊，甚至隔一个礼拜咧，又会有听到新嘅消息出现咁样，咁。有冇谂过？当然啦，而家咧民航处就系强调啊，佢哋嘅情况咧系唔影响安全嘅，佢哋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冇问题嘅话，又点解会有咁多唔好嘅消息出嚟咧？吓，其实近几年啦，香港好多大型嘅建设啊，不论你系起条桥又好，见到啲片，哇，水母间一样啊吓，见到你起个人工岛都好啦。会漂移嘅，点解？咁我唔知系咪偷工减料啊，定系咩嘅情况出现？我唔系专家，我真系唔知啊吓。但当你见到一单又一单唔同嘅新闻都出现嘅时候，尤其是讲紧民航处今次咧，佢哋系牵涉到就系全大家所有嘅都会搭飞机噶。听日红一，可能好多朋友今日都唔喺香港添啊吓。大家嘅安全，大家嘅生命咧，都系有联系关系住嘅。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其实就算你收咗15亿都好啦。唔紧要噶，如果有错嘅话，不如你早啲认啊！希望咧唔好去到问题解决唔到，甚至系悲剧发生咗嘅时候，你哋先至承认嘅话咧，咁就已经真系解决唔到嘅问题啊！咁啊，亦都有朋友讲噶，可能去到下年咧要再更换啊各样嘢，但唔紧要啊！如果我会俾啲信心你，如果你哋真系有做错到嘅，快啲承认啦，我哋 OK 接受到噶。 风头火势，听日咧就系端午节啊！咁我就会同呢位拍档一定会拍住档一齐过噶啦。唔单止朝头早咧，继续啊十点到一点有风 show 快活人啦，两点半我哋仲一齐出去做 show， 一家大细我撑你添啊！佢就系桂花田。 系啊系啊，我哋听日咧约咗大家，登记咗个朋友记得听日嚟啦。但如果登记唔到个朋友都无人欢迎啊，因为在场嘅侧边都可以俾你企喺度睇我哋嘅。嗱，听日咧就系端午节啦，唔知大家买咗粽未咧？咁我妈妈咧就见到电视咧访问咗一啲咧吓，仲系用自家制包包扎嘅粽咧，嗰啲档口仔啊，佢就真系走咗去买咗几只翻嚟，咁听日端午节就会食噶啦。咁你哋咧中意食啲咩粽咧？咸水粽、蚝碱水粽定系豆蓉粽啊？而家即系种咧千奇百怪，乜嘢都有啊吓。咁啊，但系香港人咧都着重健康嘅，每逢节日咧嘅前夕咧，都会有啲营养师咧都提醒大家，系啊，注意健康。三哥个朋友喂少食啊，点少食法？喂，真系啊，原来啊，因为咧一只粽嘅馅料咧，其实都几高呢个卡路嗰个热量嘅。咁啊，单系一只咧蛋黄咸蛋黄咧，已经有呢个600毫克嘅胆固醇。咁600毫克嘅胆固醇即系点啊？系原来已经超出每日上限嘅一倍噶咯。咁啊，仲未计五花腩嗰个胆固醇。如果你系食一只大嘅果晶种嘅话，几乎已经达到一日所需嘅卡路里啊，仲要胆固醇超标。咁样咧，就大家真系要注意啦。仲有就系咧，你中意食碱水种嘅时候，或者豆蓉种嘅时候咧，咁啊，虽然佢嘅卡路里较低啊，但系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喺食种嘅时候咧都会饮下啲砂糖嚟食下噶，系咪？因为喂，其实我都中意啊，又是碱水种啊。咁你嗰啲糖咧一饮，你唔知饮咗几多，但如果你咁样一直啖啖都饮糖嘅时候咧，咁你所需嗰日嘅糖分咧，已经几乎去咗你一半噶啦。咁所以碱水粽又有甜，咸水粽又有胆固醇，咁所以咧都系要提下大家嘅，食嘅时候适可而止，系咪？咁啊，早几日咧就睇到一个报纸咧仲话啦，仲检测咗市面咧有4个粽嘅样本喎。哎呀，都验出佢有毒性，唔系话食粽都有毒咁。佢话咧个样本咧个毒性咧相当于咧喺啲鲜肉咧喺室温嗰度摆咗一日嘅水平添啊，哇，真系都几高吓。咁啊，其中咧嗰啲馅料嘅肉嗰啲馅料嘅肉咧嘅毒性最高。咁专家就话啦，如果啲粽有咗染咗细菌啦，或者添加咗嗰啲防腐剂等等咧，都会系有机会咧系传播呢个毒性嘅来源嚟嘅。食咗之后就会出现咧好多唔舒服嘅嘢啦，所以奉劝大家买粽翻嚟，记住摆喺雪柜。如果唔食嘅话咧，就摆可以嘅话摆喺冰箱啦。咁如果食嘅时候快啲整嚟食，食完之后咧唔好话食剩一半就摆翻喺雪柜，最好就食得晒先至好蒸啊！ 事难分工稳定口播。快乐事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至深沉。迷如蝴蝶，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瑟缩的两手，来吧，补伤透这颗心。眼角那女人，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而更。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度甜，重回未爱与恋，爱情路比千目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不相恋，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我再度回到你身边。 好戏连场，男子唱。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好，打工仔最爱无故请病假。 又唔係一定最爱嘅， 藉口大创作。 哇，係呢、這个好想知喎，咁即係有啲嘢學一下都好㗎嘛，袋嘅袋係咪 好唔明佢學嚟做乜。 咩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呢讲话日本仔一个发明呢，就係、是、话有一个叫做座台嘅嘢呢，跟住呢佢 keep。咩时间咩原因咩、家人嗰个， 即系俾你自己组合噶嘛，即系可能话、今日揭到就阿叔生痔疮，就要探阿婆咁样，系啦系啦，咁你可以自己组合嘅。咁咧佢今次就系有啲外国咧，佢话喺呢一个即系社交网站咧，就统计咗有啲咧非常之无聊嘅请假理由。我怀疑呢啲理由咧系最后成唔成功嘅， 系 因为啲理由系好笑啊。 最后成唔成功定系唔成功？ 我之前都睇到一个，一阵都可以分享下。 系啦，咁有一个就咁讲。我家里养了一条金鱼， 是 咁同请假有咩关系呢？ 我家里条金鱼佢生 B B， 生 B B 系啦， 好 佢排卵， 咁关你咩事？ 我要睇住我惊其他鱼仔食佢， 冇错， 我要救佢。 但系佢系好啲嘅，佢唔系惊其他鱼仔食佢，佢惊条金鱼自己食咗。 OK， 系啦， 佢要控制住个阿妈唔好食咗啲卵， 系啦， 系啦。 咁佢话 食咗嗰啲卵， 咁你请假做咩？我要喺金鱼缸度夹住条金鱼， 系啦， 我惊佢会正所谓鳄鱼抢卵， 系啦。 但个问题系个老细批唔批呢一个假咧？咁样， 其实我觉得咧，佢讲呢啲原因做咩啫？你请假咪请假咯， 事假都得，但系事假系咪一定要解说嘅咧？ 系咯， 有冇一个 quota 喺度噶？ 事假要噶，因为你因事啊嘛，你如果系病假又唔同， 系啊， 事假佢都要俾人工你噶嘛， 系啊， 阿病假都要啊。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我估下，大部分系男人做嘅。 点解？ 系男人先至会咧，即系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咋？即系佢呃女人咧，都好多藉口噶嘛。啊，咁啊，今晚老婆唔翻嚟瞓咧冇？因为咧就真为就我同事条金鱼都产卵，系啦。 唔系啊，通常咧男士咧讲呢啲藉口冇咁叻噶，女士叻少少嘅咧。 关你条金鱼嗰个卵。 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话，我个祖母 走咗、 哦， 我要出席丧礼， 咁好正常， 即系唔好叫 OK 又唔好叫正常， 一定系啦，要 好啦，咁请你帮我解释下呢个伦理关系， 咩 嗰个系我第三个祖母归西。 第三个 祖母，即系佢阿爷啊， 第三系咯， 有三个太太咯， 有三个太太， 系啊， 咁啱得咁巧， 三次婚，咁可能佢自己系第一个，跟住其他嗰啲都认识噶嘛，咁都系亲戚朋友嘅丧礼啊。 咁作为个老细，系咪应该问佢老老实实，你阿爷娶咗几多个老婆先， 几多段婚姻啊？ 系啦，老细，直至我唔想再请假为止，喺我之前，我阿爷都系有娶咗好多个阿嫲嘅， 系我都唔知系边个。 唔系咯，咁佢终于一日告假嘅时候就话，我第十四个阿嫲都走咗啦。 呢个离谱啊，又 系啦。咁最尾我就话，我食咗我妈摘嘅野菜， 我肚子痛， 所以我肚痛。唔知嗰个系佢第几个阿妈咧？ 二毫半升八毫六。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英镑9.991，瑞士法郎7.991，澳元5.802，加元5.791，新西兰元5.505，欧元8.7029。每百日元兑港元6.9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蚊。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7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175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57美元，卖出126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二三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出行到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龙尾仔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和富中心。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葵涌道马加烈行人桥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端午节总要做的事，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端午节梗系游龙舟水啦，除咗可以晒太阳一齐玩啊，接触下呢一个大自然之外咧，开港都有玩啊嘛！游过龙舟水，做人多乐趣啊！梗系去游水玩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老公，你睇下张法团通告，要请新嘅清洁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啊！ 吓？点解我唔知嘅？ 我哋冇去开法团会议，咪乜都唔知咯。 大厦公用部分，业主系有责任一齐管理嘅。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业主应该亲身出席同投票，唔好授权其他人，咁先可以保障自己嘅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 教育局检讨备受争议的小三全港性系统评估 TSA 之后，推出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 BCA 来替代。 有小校校长对新计划表示接受，亦有家长认为学校操练学生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香港教育制度的争议不断，铿锵集访问了三位小三学生的家长和本身是教育学博士的陈美玲，讲下他们对 BCA 的看法。 铿锵集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天气女郎播报天气。 系啊 ，OK， 廿八度气温。 廿咩二啫？ 人缘好嗰个天气女郎， 仲咁当自己有廿二对。 人缘好啊，嗱， 系啊， 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1%啦，比较干吓。 唔系你真系人缘， 系 唔系动物嗰只？ 系啊，抌心口嗰啲。 都话唔系动物嗰只人缘咯。 咩啊？ 人比较圆， 系 啦。所以头先佢竟然啊，圣诞，我想圣诞 前你讲咗噶啦。 点咧 吓？系啊， 你讲前夕收到种啊，真系。 系啊，种有外嚟领我。 其实你唔使收啦，佢都唔使俾都知系种啦。 系啊，我知啊，佢我肥重难分啊。你羡慕喎？ 羡慕啊！ 因为直播室里面咧三个 人攞到种喎，真系。 咪都系嗰句啦，其实 我 哋永远高新闻嘅时候，我哋三个嘅对话攞嚟做节目，应该系最好听嘅。但系全部都出唔到街嘅。 好多都有同事闯入嚟直播室，就怼咗袋种俾佢啦。哇！真系玩 只。 看图识字，象形文字， 你啊， 种， 多谢 Tony 妈妈，每年都食到佢嘅种，好好味。 系啦，你一定系有特别要求嘅。 我冇啊， 吓， 真系冇啊， 即系净系话跟翻佢体型做得噶啦。 你就系话好好食啊，如果我年年有得食就好啦，唔算系有要求系咪 ？Tony 阿妈咧，每年都要话咧，哎呀，又要跟佢体型啊，咁咪好多肥猪肉咯，话又食晒落去啊，真 系。系啊系啊，多 谢。系啊，你 keep 到个身形啊。 冇事冇。 OK， 睇你今年食咗种未咧，听日就慢慢撑。龙舟水啦 吓，系嗱，今日睇到个报道咧，我觉得我哋应该要尝试帮呢一班朋友解决嗰个问题。 咩事咧？ 讲紧系都系嘅，佢有唔同嘅个案嘅，一阵我哋可以讨论下。我想问下大家咧，每个月系咪定时定后俾家用嘅咧？ 梗系咯，啊唔系，我系俾家用，但我唔会定边日子咯。 系， 所以 系咪每一个月定系可能系大时大节俾啲钱咁样噶？ 每个月俾 嗱，我就唔系每个月俾嘅， 我都唔系， 我唔系嘅， 我 系 定时， 系我都系唔定时嘅。 你呢啲唔系俾家用，你话还钱啊嘛？ 冇错，我啱啱想讲， 系啊，我唔明点解你还钱可以唔定时嘅咧？ 欠债还钱有冇俾人淋红油？ 唔系还钱就更加系唔定时噶啦，以前啲粤语场面点做噶？包租婆，你可唔可以通融一下我啊？我今个月咧有啲周转不灵 啊！ 咁你通融你边个通融我啊？吓， 系啊， 你真系好啱做呢啲角色噶，俾掌声鼓励。 包租婆，不如咁啦，我包只种俾你啦。 你包只咩种俾我？我唔够种啊！ 吓， 你有车今晚过嚟陪我。 哇， 陪你包种啊嘛？ 陪我只狗。散步。 犯法喎！ 散步啊！ 唔系你 未讲完，唔好插嘴。 唔系都系犯法嘅，冇拖绳啊！你冇条绳俾我啊，包租婆。 你搵条绳翻嚟啦。 系咯， 系啦，嗱，讲一个啦，我哋即系分别地都要，我真系好开心。 听到陪包租婆，佢已经好开心。 系讲紧系陪包租婆。 只狗散步， 系啊，听晒先啊嘛，站完嗰个病， 真系小心啊，真系啊， 小心咩啊，唔使得萬年船啊， 我唔知点解今日好兴奋咯，今日咧就睇咗呢个报道，我哋三个都有俾家用啦，我都唔定期嘅， 我都系两个有俾，我冇噶，系咩？我系还钱咗都话嗰啲叫做， 咁 俾家用系奖励。我呢啲系赎罪。 嗱我咧系啦，佢系赎罪嘅，我真系每个月定期俾嘅，但系就总之喺譬如五月就五月之内俾啦。 你都系还债嘅啫，你叫咩俾家用啫？你 还咩债啫？ 你逃学咁多年冇啲贡献，而家你终于有钱，你梗系叫做还债咯。 系啊， 系啊， 还咗好多年咯，师兄。 一生儿女债， 还一世嘅 债。 嗰晚月拉风高，杀虫嘢 做咩？儿女债即系儿女欠。欠债啊！ 欠下埋你啲钱，唔使谂住攞翻噶啦，个仔还唔还噶？ 好耐都冇俾过真系。 嗱，你哋晒谱啊！ 我自己就另外一格嘅，我就可能系即系譬如大时大节啦， 端午节啦，你俾几多钱啊？ 呢一啲就要俾钱啦，生日啦，我就大嚿啲咁一次过俾咁嘅。端午节就真系冇 咩事啊！ 端午节有假期啊，系大节嚟噶。 除非你屋企人系屈原嚟嘅啫，边个要俾钱佢啫？ 抌西瓜嘅啫，佢啲屋企人都系负责 咯，关咩事啊？ 但系咧有一格啦，我谂我哋嘅爸爸妈妈都系好体谅啦，好明白事理嗰啲啦。我记得我有试过噶，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嗰阵时咧，可能咧嗰个月真系冇钱啦。咁我冇俾到，我都同爸爸妈妈讲：喂，冇钱俾家用得唔得？ 哇！你都用到绝招啦！ 佢可以点咧？佢都系冇钱咯。 我个绝招咪坦白咯， 咪咯， 好紧要噶。 佢都卖你入火坑咩？系咪？ 嗱，但系咧，我爸爸如果佢卖到嘅，有啲爸爸妈妈可能会卖噶。 唔系， 我 就系阴公猪啦，真系。 我冇价啫，我个人 系咯。 咁噶，我仔连卖都卖唔出嚟。 系啊，去到火坑嚟嗰条大坑冇火龙系咪先？ 但系今日咧睇到个报道咧，就有啲嘅爸爸妈妈咧，某层面上咧，佢哋就好似唔懂得太体谅啲仔仔女女咁样。话说就咁嘅，原来有一班嘅仔仔女女呢一个 group 嘅咧，佢哋咧就俾咗张附属卡， 哇， 爸爸妈妈嗱，钱就唔每个月咁样交收啦吓，但系咧你有张附属卡，咁你要买嘢啊，你要使钱啊，各样嘢， 你咁我 可以现金投资咁样， 系咯， 我现金投资 唔使啦，要附属卡你碌都够啦，系咪先？ 咁咪有时想要钱噶嘛，去街市碌唔到卡噶嘛， 啊，就系咁啦， 你去啲高级嘅街市啦， 哦，高级嘅街市会碌卡咁咩？ 咁梗系啦， 超市 嗰啲咪得咯。 咁又系，嗱咁跟住咧就发现咧就有啲尴尬嘅位置出现。 咩事？ 如果大家遇到啲咁样嘅位置，可以点处理啊？帮下呢一啲网民。 好， 佢哋咧就讲到咧有一啲其实大家都大概讨论咗嘅咧。嗱，俾张附属卡你，又或者可以帮你哋嘅八达通啦自动增值嘅话咧，每个月嗰个消费额就大概系咁多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可能啲父母玩得开心咗啦，有阵时又多几百，有阵时就多几千。咁所以咧个数目就越嚟越大啦。例如曾经有试过咧，就都有同啲爸爸妈妈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咩都用八达通嘟咧？即系你咩都嘟嘅话咧，跟住就自动增值咯。 系啊， 跟住咧讲紧嗰个数咧，每个月本来可能系谂住俾5000蚊家用嘅，但系嗰嚿数咧每个月就变咗8000蚊，但跟住就惨啦。点同阿爸阿妈讲咧？ 几多钱话？ 即系嗱，你当啦，实际数字冇讲到出嚟嘅。但譬如就大家谂住都系5000蚊家用， 当 但系 佢 就每个月碌卡嘅话咧，有阵时就5500，咁样算数啦，赚几百蚊系咪？5800，咁又算数啦。 系 去到6500咯，因为转个头唔小心去到8000蚊咯，咁点算咧？呢啲位置， 你呢个时候提一提你屋企人， 系 阿妈，我哋系香港人嚟噶，关咩事啊？澳门先有每个月9000嘅啫。 唔到咁多噶， 系啊， 唔系每个月啊，系一年咋？ 系咯，阿妈你都知啦，一年先9000咋，你仲每个月咁样捞，系咪啊？ 每个月9000，你真系 你是陷阱嚟噶。 系啊， 我阿妈一答完你之后，你啲叫顺水啊，推埋条舟，同佢讲买咯，阿妈每年先有9000咋，我哋香港人啊，我哋冇钱。 但系阿仔，我听住嗰个鼓声嚟行噶啫。 咩鼓声啊？ 你打嗰个堂鼓咯， 嗰个龙舟鼓啊，系嘛？ 吹 咗个龙舟啊，系嘛？ 关咩事 咧？你话俾我使。我咪听住你讲咯，你话俾我使咪使咯。 哦，咁佢又啱喎， 阿 妈。 系啊，你条龙舟鼓唔系喺度响度嘣嘣声，我就唔会碌噶啦。 阿妈，但系同舟之情。 系啊，咁即系点啊？ 即系你要俾啲同情我，俾唔到咁多噶嘛，系咪？ 咁你即系你唔带到咁大顶帽，你唔好俾张卡我使啦，仔。 系啊， 所以咧，跟住咧，嗱，试过有仔女真系同爸爸妈妈讲噶， 咁即系话 唔可以碌咁多啊，甚至有人讲过咧，就话啊，不如咧你就 cut 咗张卡啦，咁样。即系唔用呢个方法去俾家用你啦，唔好碌卡咁就每个月几多钱咪可以控制得到咗。 父母傻傻佢唔知噶嘛，咪有一日譬如佢自己 cut 咗嗰张附属卡嘅。 你真系觉得父母傻啊傻吓？ 唔系， 佢使多咗你都识咯，你 cut 咗佢张卡佢会唔知？ 唔系，即系话唔使通知佢 cut 咗嗰张附属卡。 系。 阿仔点解碌唔到？哦，系咩碌唔到咩？可能即系俾人盗用啊？ 唔系唔好 cut， 你报失。 哦，即系咩都好啦， 即系总之令佢冇得再用。 系啦， 阿仔啊，点解张卡咧个店员又话碌唔到噶？阿妈，我张主卡俾人偷咗 啦。系啊，所以一定要冻结晒。 但阿仔啊，你琴日先俾人偷完咗，系因为你今日仲碌啊嘛，所以我每日都会唔见一次噶啦。而家系啊，咁你几时先会搵翻？你唔碌嗰阵时候我搵翻啦。知咩叫碌卡 ？Look look for the card， 即系用只眼去睇， 搵翻张卡，真系喂。 唔系啊，傻嘅，你若然系咁，佢负担唔嚟嘅，咪同佢讲啊，不如咁啦，我而家咧就每个月俾翻现金你啦，得咯。 但系嗱，有试过咁样嘅，有爸爸妈妈咧就即刻发脾气。即系你唔信我啦， 发烂赚 系啦，发烂赚有人发烂赚啦，亦都有一啲咧就会话唔得，因为我自己年纪大啊，我申请唔到信用卡啊。如果我有阵时有必须，可能有钱需要用嘅话咧， 有优惠 系啊，优惠佢就冇讲嘅，即系但我好似 阿仔，我帮你储分 啊嘛，咁样系啊，又帮紧你储分， 帮你储分，你仲想点啊？ 同银行讲呢一张卡呢物系5000咪得咯， 即系有 啲 咁样去做 啊嘛，有啲降低嗰啲系信用额噶嘛， 信用额可以降低嘅， 但会唔会觉得好似好唔礼？礼貌咧，即系好似唔信阿爸阿妈，即系使多少少都唔得嘅。 唔系阿爸，我太信你嘅能力啦，但我信唔过自己啫嘛。 啊、 我信唔过我个还款能力啊，阿爸。系啊，我冇信唔过你啊，阿爸。 唔系还面皮、 啊，你得噶，唉、哎，系咯。 还面皮好 mean 噶嘛，系咪先？ 系啊， 曾经咧都有，佢都讲到啊，有试过咧，好似头先阿田咁样讲嘅，有啲爸爸妈妈咧真系攞啲攞张信用卡去套现啊，即系譬如咧， 即系现金透支啊， 又未到现金透支嘅，就即系咧，永远同朋友去饮茶咧。我碌卡，我碌卡，我碌卡， 跟住叫人哋夹钱俾佢， 夹钱，跟住就袋翻晒啲钱，但嗰嚿数又搞到好大嚿咁样咯。 佢哋应该真系唔系亲生嘅，系咯，呢条桥都谂得出，都唔系是难送 你。你又讲得啱啊！报道系写嘅，最后咧父子反目收场 啦， 因为呢件事， 啲钱又唔会套现翻俾个仔嘅，系咪先？一天作五啊嘛。 同埋呢啲爸爸妈妈原来都同我哋一样嘅，有阵时碌卡啊嘛，洗下洗下洗大咗，佢哋自己唔知噶，所以咧就有啲专家都走出嚟。讲咯，因为其实咧俾家用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一个心意嚟嘅。咁啊，如果你要俾嘅话咧，第一样嘢就要双方都开心咯。即系如果你用谂住用信用卡可以令到爸爸妈妈开心啲嘅话，咁你都要睇翻自己啊，有冇嗰个还款嘅能力，会唔会搞到自己好吃力？又或者一张信用卡反而成为咗咧屋企人啊，佢哋沟通嘅拗撬嗰个位置。 但 我 真 系 你哋有冇俾信用卡啊？父母 冇，我比较少听有用呢，但系附属卡 啊，附属卡 咯， 系啊，你有冇噶？ 我冇。因为爸爸妈妈佢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其实佢哋自己都有能力， 都可以有嘅， 有信用卡啊嘛。即系可能而家讲紧年纪再大啲嗰一格嗰啲爸爸妈妈咧，就未必申请到。 我俾咗张即系系啦，有啲日资百货公司嗰啲咁样，我话阿妈有着数，梗系用。 即 系 嗰张会员卡咋系嘛？ 唔系，梗系信用卡嚟嘅。 你要 领卡嚟， 你要你妈妈帮你储分啫系咪？ 梗唔系啦，我真系帮佢俾钱噶。 你话如果要计嘅话点算咧？ 真系冇得计啊！ 唔系，如果真系要计嘅，阿爸妈攞咗张卡啦，碌啦。跟住每个月嗰啲话，咁嗰啲 cash 多啦，边个俾啊？边个用啊？储嗰啲分边个攞先？ 边个买咪边个用咯、啊？我真系冇得计啊！ 但 系 我帮你找数咯、啊， 斤斤计较又真系冇，我觉得唔好咯，只系咁。当然啦，总有啲父母系好另类嘅。 我觉得嗰啲应该系事出有因嘅， 啊系、啊， 应该都系欠咗几十年钱嗰啲啦。 应该系 咁，你可以解说到 系 嘛、 啊啊？ 你咪嗰一格嘅代表咯。 唔系、啊，但我想我唔会俾张附属卡佢咯，系咪？同埋我有用我老婆嗰张自用增值八达通嘅。 系啊系啊，我知啊， 系啊， 佢 佢每次佢都会觉得话，哇！你有冇用咁多钱啊？ 唔系就因为你老公经常都唔带钱出街，嗰张万通啊，救佢一命啊！ 李红，李红 ，my man，my brother， 左右回来，送给你，苏永康，黄立红，来 ，thank you。 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 Yeah. 面对着爱人和朋友。爱情所有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法该为他想法，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唯有最深沉的感慨，哦哦，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爱情，所有都不是为难。 伤疤，该为他伤疤。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握一下手吧，我这边有谢呢，这位是王力宏先生。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哇！我谂咧，琴晚应该有好多人嘅电视机咧， 系 应该系久旱逢甘露啊？ 点解咧？ 本来好耐冇打开过噶啦， 前晚系嘛？ 28号凌晨系啊，前晚啦，即系好多人冇睇过嘅，都打开咗嚟睇啦。 我想话，我哋呢啲啊，冇啲收费电视可以睇波嗰啲朋友啊。直情系当一件大事，你知唔知啊？ 咁咪话久旱逢甘露咯， 大事得好紧要。当睇到咧，即系大台咧出嘅广告，仲要。即系喺度笑鬼人哋， 抽咗人哋水， 抽咗人哋水话，哇！啲明明俾钱睇波，而家俾冇得睇喎， 明明人哋就买咗个版权，最终就唔知点解，坊间嘅消息就话 俾咗钱冇得睇咁样， 系啦，唉，唔够钱俾， 系啦，咁跟住就咁，对于我哋呢啲咧，即系冇收费电视睇而睇波嘅朋友咧，即系我哋真系好天大喜事啊！ 天大喜讯啦，直情 系啦，即系两个细路又好中意睇波，阿华又中意睇波，哇！我哋成嗰日啊，我要早啲咧喺超市买定一啲咧。流流十十啊，薯片啊，花生嗰啲啊，汽水啊， 开 party 真系 开 party 啊，真系好开心啊！ 花生成为小酒吧， 真系啊！咁自家喺屋企喺度睇咧，跟住再望去对面咧，哇！啲灯光火着，肯定人人都睇紧嗰个 啊！本身大赛足总杯嘅决赛就 起码又好， 系 啦，咁啊， 即系强对即系就唔知边个脚强啦吓，即系大家都有好对佢哋嘅支持者，但系好开心。 你头先嗰句都已经得罪人咧，咩叫做唔知边个强 嘅 真系？ 即系大家 你两边都得罪。强队对女迷算 系咯，即系大家都强咯， 系啦。不过最强嘅都唔系两队波， 即系输晒啊！两队都两只喺香港嘅就 系啦，两队都唔及佢厉害，系啦。讲紧咧就系咧，我本来唔知嘅，我系睇到咧 Facebook 咧无端人弹出嚟咧，佢就话。我忍唔住转咗听英文 Nike。 嗱，我系有睇场波，而我亦都系听英文嘅。 你都系做咗呢个动作嘅。 我做咗呢个动作。 咁当时咧，我又唔明白，因为我冇睇到啊嘛。我望住 Facebook 嗰啲人系咁写呢个留言都话咩事啊？ 系咯， 点解要转英文 呢？哦，因为咧，其实咧，佢当中有两位嘅主持人啦，仲有 四位啊，其实 佢仲有两位嘅嘉宾主持 系 嘛？ 系啦，咁原来就话有啊，即系有啊钟志光啦，跟住又有啊潘文迪啦，咁然后咧仲有两位嘉宾主持咧就 系 阿一个系游生， 系啦游生系啦， 袁文杰 系啦，咁开头咧 游生系咩嚟噶？ 系啊，你知唔知我头先一路睇资料咧，我勾得几紧要，我冇睇电视好耐啦。 OK， 我即刻睇 Mime 阿田点样撒娇， 系啦， 冇睇其实你嘅电视系点， 真系好犀利，系啊，阿日游版。 里面嘅角色嚟㗎。 係啊，好重要㗎，一间大公司里面嘅大老板嚟㗎。 所以呢即係脱节啊，如果而家俾人查身份证呢，你咪香港人啊，我係游生係边个。 跟我翻差馆，就应该死得啦。好啦，咁但系焦点都唔系佢，系啊荷兰咧。 唔系佢都有嘅，网民就话其实佢相对嚟讲咧，讲得几专业，你见到佢真系识波嘅。 但系佢点解会俾人觉得佢真系识波？因为有隔篱 有对比咯，系咪？ 所以就系嗰对比啦。 有 荷 兰 咧，即系荷兰咧， 系啦，荷兰咧。 系 金句王 叻个 系啦，有人就将佢嘅佢真系威啊！啲人咧系剪辑咗咧，唔系话阿仙奴同车路士嘅入球精华， 系 而系剪辑咗荷兰叻嘅广播精华。 嗱呢个我想听下啊， 系 话晒冇听到佢讲啊嘛， 你咪一句都唔听佢啊？ 系， 哎呀， 我一开始我就选择听英文， 嘥咗啦， 系 因为我睇翻啲精华咧，我都觉得喂，其实都 OK 好笑啊，我真心都觉得好笑、啊。 我嗰日本身谂住睇波，唔系谂住睇佢噶， 唔系嘅都开心噶。好啦， 咁咪踢场波就听到佢讲嘢啫。 咁啊，开赛之前，咁我谂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咧会有啲即系劲嘅主礼嘉宾啦。咁啊，威廉王子就即系。 系 有现场嘅， 系啊，因为佢要做一个默哀仪式啦，又有 系啦，好啦， 到场支持啦。 咁咧呢个时候咧，阿钟志光就即刻向阿 Lego 挑机啦。 嗯， 喂 ，Lego， 呢个系咪你老友啊？其实呢啲好广播啲欢乐气氛嚟噶， 同埋我几七十年代广播嘅欢乐气氛， 冇错，系啦。咁然后 Lego 亦都用翻一个八十年代嘅方法回应佢。我哋回归咗嚟噶啦，我哋系好朋友，系啦。咁本来冇嘢，好啦。咁然后咧，佢话当英格兰佢咧即系有位女歌手 Emily 啊，咁唔识读佢个名，我 sorry 啊。佢又唱咗英国国歌， 系啊系啊 ，God Save the Queen， 天佑女王嘅时候，阿 Lego 下意识讲咗句说话， 讲咗咩咧？ 好啦，而家 Emily 同我哋唱国歌啦， 系啦， 系啦， 同我哋唱国歌。 哦， 佢喺唔知十秒之后马上补一句， 更正 佢哋嘅， 佢哋嘅 国歌，完全感觉到啊 ，Lego 嗰个语气会系咁样啊！ 我呢句我都几好笑啊，系咪先？好啦，咁跟住咧就讲阿仙奴球员咧抢波嘅成功率，就话高过车路士，就系咁讲嘅。嗱，所有五波咧都系阿仙奴攞到啊，六四就冇得讲啦。 点啊？ 呢句啲网民系点赞 嘅？ 佢话哇，语大相关， 系啊系啊， 够强，五五波全部你都抢到，六四就冇得讲啦， 冇得讲啦， 系啊，哇， 四波啫， 系啦，喂，几型先得噶， 真系， 即足球不忘抽翻两下社会民生水，咩都好啦，咁样，咁然后跟住咧都仲有好多嘅。一间可以再同你讲， 好啊，稍后啦， 系啊，咁但系其实都好多欢乐啊， 好啊，几正啊！ 你净系听到呢句，你都后悔，边个叫你转咗去听 Nike Cam 咧？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571亿港元，按年大升 1.25 倍，按季亦都转亏为盈。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表示，上季港股表现突出，投资获利143亿港元，其他股票投资收入245亿，债券和外汇收益分别为64亿和119亿。另外，外汇基金经修订去年第四季投资亏损233亿港元。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不认同穆迪下调香港评级，他说穆迪下调香港评级的主要理据是对中国评级有检讨，而穆迪过去一直将香港和中国评级挂钩，形容是机械式挂钩。陈德霖说，虽然内地2015年股票市场汇率改革都出现动荡，市场对资金外流和中国经济前景有担忧，但去年下半年开始内地经济回稳，各项指数改善，而本港不良贷款不但没有上升，更加轻微下跌。他又说评级下降之后发债人成本会上升，但认为对香港影响轻微。有线宽频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表决是否接纳以公股集资10亿引入永星亚洲入主的方案。有线宽频主席兼行政总裁吴天海回应有小股东不满公股价买卖安排时话，在通过公股之后仍然要等候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批准才能够启动公股程序集资。通讯事务管理局最快在7月底前先有决定，要到9月中才能够完成整个公股安排。救援人员在将军澳调景岭一带搜寻行山时失踪的青年郭伟乐，在五桂山山边找到一名男子，现场证实死亡，暂时未能确定死者身份。 网上流传一段寻人启事，指郭伟诺前晚同朋友在五桂山行山期间自行离队落山之后失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1点，系升30点，成交金额278.5亿元。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恒大15.18升2.8，腾讯控股274.4跌3.6，盈富基金26蚊升1毫，中国平安50.4升4毫。恒生 H 股106.9升5毫，碧桂园9.52升9.3，中移动86.15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5，日元111.4，瑞士法郎0.976，澳元0.744，加元1.346，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19,723点，升37点。港金现价报11,75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6.01美元，卖出1,2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都是繁忙啦，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连翔道一带呢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行人桥面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天爷，雨季嚟啦，你觉得自己是一把咩遮啊？ 望咩遮？ 点解呢？ 作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嘅艺人，去到边我都会觉得自己是焦点嘅。望咩啫？ 想知道天儿有咩咁好望？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儿波盛 ，Give me five。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你可唔可以唱我啊？ 可以。Hey, hey, Helen. 我又要，我又要。 好 ，Ben, Ben, Benny。 咁你嗰首咧 ？Jack, Jack, Jackie。过去当时我做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文佩玲， 手下留情。 Jack, Jack, Jackie。 丰收发运，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啊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圆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宝娘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阿祖啊，我哋不如咧下定决心咧爆佢一次咧，佢头先咪后嗰个表现咯。 喂，好啊，直情推咗咪佢啦。 我真系冇见过有人咧对住份报纸咧都可以咧指天笃地咧指手画脚咧。 同埋我识咗桂花田咁多年，我未见过佢嗰个狠系可以去到。哇！辣到咁像， 冇理由佢同佢打个牌噶， 唔系打牌 O K 嘅。 系啊，我打牌唔出声 嘅，系咩？唔系都出声嘅，仲比我想我成日啊，坐咗打咗四圈都冇上过牌，即系嗰啲咧，系啦。 哇！但系佢头先闹嗰啲皇室成员啫， 大家度气温相对湿度59%， 气温有而家 嚟嘅，真系闹得。 我哋两个被佢闹份报纸，我哋两个炸咗落地啊！但系 佢仲要系由心出发咁样咧，去对嗰个皇室成员表达愤怒啦。 唔系做环节咩？ 系啦，人哋仲要冇搭过嘴嘅，但系佢自己。不停喺度闹，你就死啦！ 你照照镜啊，照之类嗰啲咧。 你快啲做翻嗰个不懂撒娇的女人啦、 啊。做咩啫？ 除咗我哋 mind 嗰度继续要睇之外， 系啊，OK 好啊。 嗱，你要闹嘅，你会唔会见到个楼价会闹一闹佢啊？ 梗系闹啦， 系咯。有冇咁狠毒啊？闹得。 闹到嗰个心系死咗啊！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对于个楼价都真系啤一声都啤唔出啊！真系冇声出啊！真系。 即系你由琴日嗰个同个海谈恋爱嗰个楼盘，你就知啦。 但系有咁多人，仲要见到咁多人可以撑住佢买，阿爸爸又有钱，我都真系讲唔到嘢啦。 扫几火，跟住做咩炒噶？唔系一字住嘅咋？ 系啊， 同埋有一个话系送俾个女嘅毕业礼物， 系咯。 你个女毕业，你唔好俾佢睇呢单新闻。 我记得我有一年个毕业礼物系一嚿教俾得对一阵楼啊！ 即系你知唔知？如果阿荣荣乐乐见到咧，咁啊，田维有每一日都同老师讲，可唔可以出年先毕业啊？ 系啊， 系冇礼物送 啊！不停留佢班啊，喂， 不停留佢班 啫。 好啦，咁而家呢个情况咧，诶，系咪香港独有嘅？ 啊，你话楼贵？ 楼贵 唔会啦，啊唔系，嗱，因为我哋香港地方细，所以有啲我哋需求住多啊。但系你话譬如成日都话伦敦啊，纽约嗰啲好贵，但系佢其他地方好大噶嘛。 唔系，但系咧，即系譬如我伦敦嗰啲朋友咧，佢哋话呢几年咧，对于佢哋要去负担埋一层楼咧，其实都吃力咗好多啊。 系啊，但系 因为 都系真系越嚟越贵。 佢哋可以喺伦敦圈嘅范围外啲，咁啊即系搭车远啲翻工咁样去住啦，都住得到啊。 系同我哋一样，嚟家有好多嗰啲新楼盘都系喺 而家元朗嗰啲几多钱啊？ 翻去深圳嗰边， 系啊， 元朗。已经超远噶啦， 但系佢伦敦圈可能仲远啲噶嘛， 过万蚊尺咯。 系啊，嗱呢个咧真系好不幸啊，算系世界潮流嚟嘅，都有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咁贵嘅。 系咪只要有华人地方就会贵楼啊？ 嗱呢个 唔出奇。 嗱澳洲你见到个情况啦， 系 啊，中意啲华人啦。 系啊，好啦，咁今日要讲咧，即系呢个疯狂大改变咧系同楼有关嘅。咁咧佢嘅发源地喺边度嚟嘅咧？都系香港好多人嘅家乡嚟嘅， 加拿大 系多伦多嗰度。 哇，我有朋友系加拿大同温哥华住咧，佢哋都系。其实嗰度啲楼咧，好似全部都系净系得中国人买，包括香港人嘅，唔系净系话内地嘅朋友嘅。其除此之外咧，佢哋嗰边啲人好似冇能力买楼咁样 嘅， 系啊，因为俾我哋炒到实在太贵啦咁样 咯。啊，但系我听到有一个即系啲外国朋友话咧，外国人咧唔系好兴买楼噶。即系佢哋兴租多过买楼嘅，即系租住啊。 有啲都系嘅，咁但系咧，佢哋有啲人都系想即系买楼 啦。 如 果买 得起嘅话， 买得起都想买啦。咁原来咧，即系都系叫做咧推高到一个咧，佢哋都即系负担唔起嘅地步。 系 咁好啦，咁大家都负担唔起啦，大家都嫌楼贵啦。咁香港咧，我哋可以做嘅嘢咧，少不免都系嗰几样嘅啫。指天笃地啦，闹啦，然后都系最后就闹阿爸阿妈啦，点解你冇钱嘅咁样？不如投胎好过啦。即系我哋除咗呢啲之外咧，做唔到啲咩噶咯？ 怨自己嘅出身咯， 唔系仲要咁？你有冇发觉咧？如果你而家香港咧，你买唔到楼咧，任何人劝你任何方法，你都系会闹佢嘅啫。譬如有啲人同你讲话，不如你试下悭啲钱咧，譬如睇小场戏啊，饮小杯咖啡啊，去小次日本咧，你黐线噶？我去小100次日本我都买唔到楼噶啦。 即系总之咧，任何人提供任何方法、 都系错嘅， 你都觉得系冇用嘅、除非有人可以同你讲咧，你一次过有600万啦，咁、你就觉得咁我就听啦咁样。但系加拿大就唔系，佢哋正所谓咩咧，马死落地行。佢哋最近谂咗个新嘅方法去应付呢一个叫楼价高涨嘅呢一个压力。不过事先讲明，真系唔系每个人咧都会愿意有呢一种观念去做嘅、简单啲，佢哋就系执行咗一种叫做泥掹楼嘅方法。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哋嘅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丰收快活人，疯狂大改变，改变。 咩叫泥掹楼？ 系咪即系一个单位劏到好细，跟住咧就大家一齐住，即系嗰啲似六楼后座又好啦，即系以前噶嘛，我哋讲紧嗰啲六楼后座，就系大家可能读到大学啦，一间楼一间楼咧又租唔晒啦，即系唔够钱去租。 你有病啊！ 我哋强烈谴责你吓，系啊，自谴责 我哋一直放生， 系啊， 同埋我头先咬到个嘴唇流血， 抵咬啊！ 你哋同请假理由一样，你条金鱼咬亲啫嘛， 跟住咧就嗰几间房大家分租咁样咯，咁就变咗好似分开买。个负担就冇咁大， 咁唔系同而家香港嗰啲 劏房， 即系劏房有冇分别啫？ 有分别， 应该系咁样嘅，第一间屋都系咁样嘅。咩叫泥掹咧？泥掹就系大家 系泥掹 的啦，咁啊即系大家去同一个地方啦，咁即系话佢同一个住嘅地方，我谂系咁样嘅，日头你住，夜晚我住。 哇！ 即 系 一直僵尸嚟嘅， 系啦，即系咁，可能有啲人翻夜晚工，咁佢夜晚唔使喺度嘅，咁有啲人系即系，譬如我翻夜晚，你翻早嘅，咁咪轮流住同一间屋咯。 哦，又唔会 嘅，泥掹下咯。 其实佢呢个泥你泥掹的都唔会一个搭上走，一个搭晚走啦， 或者一个坐车顶，一个坐车厢， 唔系咁，佢都系同即系叫同住一间屋，同佢同坐一个车。 嗱，点解话佢既系劏房嗰啲概念，但佢又唔系劏房咧？因为点解咧？劏房你有冇得拣你个租客嘅？ 劏房 你有冇得拣租客？ 租俾人嗰个可以拣， 租就可啫。但你住喺里边嗰个，譬如嗱，而家 我隔篱嗰个板间房， 而家仲要咁讲，而家仲要讲紧佢唔系租嚟买， 系 吓咁即系 唔系租嚟买。 佢梗系买楼，但系佢都用咗呢个泥掹楼嘅概念，佢又有呢个劏楼嘅概念，又有泥掹楼嘅概念，而且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佢有主动权嘅。佢唔系嗰啲咧入到嚟，哎呀都唔知隔篱嗰个咩人嚟嘅咁样。 我可以拣隔篱邻舍。 佢哋而家咧就系流行一种咧，就叫做咧主动揾个盘同你夹粉买楼。 咁但系咁嗰个楼系独立嘅。 独立嘅， 系 即系咩叫独立？即系唔系即系大家一齐买咯？ 我估即系我估啊吓，系咪即系譬如而家就系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三个咧都唔够钱去买一个单位。 我哋每个人自己唔够钱。 系啦，但我哋三个认识噶嘛。 我哋三个夹埋就够钱啦。 我哋三个夹埋够钱，跟住我哋就可能买咗 一个单位，有三房嗰啲， 或者系一个单位本身佢。 总之你觉得我哋住得到 三百尺啦，跟住我哋就拣开变三。跨跟住就我哋三个咁样用， 系啦， 系 啦。举个例啊，就系同个海潭恋爱嗰个单位，可能你话喂，你有200万，我又有200万，你有150万嘅，每个人独立都买唔到噶啦。即系如果你系上一炮个俾嘅话咧， 首期嘅都未必够俾啦， 首期 又 未必够俾，嗰个加埋够。咁但系咧，即系开头大家谂就话喂，加埋够咁关我咩事先得噶？冇两份分噶，系啦。咁但系跟住佢哋咧。嗱，呢个所以呢个观念系好崭新咧，同埋都几难即系轻易可以适应到嘅。佢哋就话唔介意，唔系自己独享个屋嘅业权， 系 佢就愿意咧同人哋咧夹粉去买楼。 哇！ 最紧要就系买得起。 但系嗰个新合约就即系厘定下嗰个资产系咪啊？即系个叫做间屋嘅资产系点分 嗱？嗰、那个咧就法律条文咧下一步先。咁佢点玩嘅咧？好得意嘅，因为咧。佢譬如话咧，当记者去采访呢单新闻嘅时候咧，佢开头以为自己去咗 speed dating 咁样，点解咧？因为佢都系包咗个酒吧， 其实都系 佢包咗个酒吧。咁然后咧，佢就见到咧，真系好多男男女女咧，就坐咗张吧台度。嗰啲 speed dating 咧，全部都系咁样，大家打对坐啦。咁、然后咧，有个名牌咧，就挂喺个心口度噶嘛。但系如果以前 speed dating 咧，通常就写话啊，我芳龄25岁啊，身材36、37咁样咧。 嗰啲睇嘅啫，唔使写出嚟嘅， 系 sell 嗰啲噶嘛。但佢哋都挂个名牌喺度嘅， 系会有嘅。 但佢哋会写咩咧？就系写自己嘅条件啦， 我有200万喺手， 就 想买个600尺嘅单位之类嘅嘢咁样。 佢好得意噶，有啲人咧，因为个记者去到个，哇咁得意嘅包咗间酒吧， 写啲咩咧？ 系啦，然后成班人咧就坐喺度面对面，每个人个心口都挂住个牌，写嘅字系唔同嘅。有啲人就话我有好大笔首期，就写喺度， 但我 付 唔起噶嘛。 系啦，唔系佢可能嗰笔首期，但系都未买到成层楼，咁但系佢就有钱啦，有一嚿钱喺度嘅。咁、另一个咧就好得意嘅就话我中意养狗，有冇人帮我放狗？ 即系如果我哋一齐去合买一层楼嘅话咧，可唔可以帮帮手？ 你知唔知咧？你系估唔到咧，即系当佢哋愿意接受呢一个观念，就系话咧，同人哋合买一间屋，佢一进入咗呢一个门槛咧，当佢哋即系打破咗楼系要自己拥有呢个观念之后咧，佢哋嗰啲组合咧， 写出嚟嘅条件好得意啦， 系好古灵精怪嘅嗱。当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个门槛啦 ，OK OK， 我 哋接受咗， 几有趣。我开头以为系即系，譬如我哋三个系拍档，我哋认识。佢唔係 啊， 佢即係有一個咁樣 speed dating 嘅即係機制咁樣，去揾一啲其實原則上唔認識嘅人一齊去選擇一個哇一生一世嘅承諾，你諗下係 啊， 因為好大件事噶嘛。 我無端端同你無端端變咗合夥人喎。係 啊，佢嗰個公司咧個名咧就叫做咧和諧創造合作連接，難得每個字都識讀啊，Harmony Creating Cooperative Connections 。总之就和谐合作连接团结呢、這个楼盘名真系劲嘅真系， 犀利！ 总之全部嘢，全部最靓嘅字都摆埋一齐啦， 集合于一身。 系啦，咁咧佢会有啲咩组合会发生咧？好得意嘅，第一。当然最基本嘅就唔够钱嗰啲会组合埋一齐啦，咁、可能就啊你又有30万，我有30万呢啲 OK 嘅， 通常都系一定唔够钱先至会 join 噶啦，够钱就自己买啦。 系啦，咁但佢唔够钱之余咧，有啲特别嘅条件嘅，嗱头先嗰啲最普通嘅唔 好 理佢，有啲特别啲嘅，有一个70几岁嘅阿婆， 哇系， 佢嚟买楼。 OK， 佢冇细蚊仔嘅， 冇细蚊仔，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同啲年轻嘅， 冇错， 系啦，我条件就系同个年轻。我都要食细路啊，唔系， 即系得闲照顾下， 唔 系 中意食嘅嘢，系啦系啦，即系我唔知而家年轻人中意食啲咩。 原来你而家都仲有呢铺人嘅， 而家佢先开始有呢铺人 啊！你可能闹卡米拉闹得咁兴奋啊！ 喂，唔使讲 你惊卡米拉嚟告你啊！而家真系嗱，譬如咧，佢嗰个例子有个70几岁嘅阿婆，佢咧就话我咧想同人一齐买楼，但我要求咧。就是对方是要一个年轻人的家庭来的。 是。 是啦即是你不要找回个60岁的阿公我不要。 我还以为他要单身的添即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嘛。 他就是想找个屋企重要是最好有即是小两口。 是。 为什么呢嗱有啲过分嘅佢要求佢话我想咧呢一个家庭咧可以得闲无事咧就即係帮我买埋餸、 哦、 即係照顾埋我照顾埋我。但係咁样喎、我可以奉献返咩呢就係、我帮你凑仔。 嗯 係啦。 咁咪你我觉得呢个买卖 係 啦 ,OK 㗎 喎。嗱当 你买唔买㗎咗喎。你选唔选择鍾意呢一个 家 庭㗎 咗 喎。 即当然就係你睇下你信唔信得过呢个阿婆啦。係啦即係呢啲人你自己夹啦。咁、但係呢 原来11点开始飲醉酒嘅阿婆。唔知㗎嘛係咪先。 唔係囉。即係呢啲阿婆可能真係原来好新潮㗎喎。 佢晚晚带唔同阿伯返嚟捉棋嘅係咪鬼知咩。 全部都嚟啊 ,AlphaGo 咁样嘅返嚟玩。 向次好似啲条件开出大家去配搭但系其他啲细节嘢就未谂深一层喎。 未噶，但系佢哋咧有啲咁样嘅意愿咯。譬如咧，头先我咪话有人养狗嘅，好搞笑噶。嗰个咧佢就话我咧就养只狗嘅。咁但系咧我咧嘅工作时间好晏嘅，我净系想揾到有一家人咧，第一佢会接受我只狗啦，第二帮我放狗 啊。即系可能朝头早嗰个 walk， 因为可能我收工好晏，朝头早嘅时间咧就我瞓紧觉嘅。 系啦， 你朝头早帮我守卫只狗嗰样嘢，其实我觉得呢啲咧系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几大嘅潮流嚟嘅、哦， 系好大难度嘅。不过， 唔系如果开创先河，佢就可以即系个个仿效 吓。如果系我嘅话，我谂我嗰个名牌会写住啲咩咧？ 系你要咩？ 你要咩要求？ 介意使多少少钱？ 系， 但系我唔想执屋。 哦，唔出奇， 系啦， 唔出奇。咁可能另外嗰个就话我好愿意执嘢嘅。 系啦，清洁用品啊、纸巾啊嗰啲我买晒啊咁样，但系唔想执。 咁样。 O、okay, K， 我想问嗰间屋咧，即系而家，对唔住，又翻翻原本咧，嗰间屋系原本系有厕所、有厨房，但系有三间房，定系任你诶？ 冇嘅，任你任你买嘅，唔系冇冇咁细致。但系总之就当真系咧、哦，你真系想买屋嘅。 因为佢头先阿祖话讲到执屋咧，你自己白埋门房门咁关你执屋咩事？ 但我估佢应该系有啲 公 共嘅地方，系一齐有公共空间嘅。 但佢咧，我见到咧，佢哋有啲细微嘅要求嘅，譬如咧，头先你嗰个谂法都好实际嘅，就系话究竟我几多地方要同你 share 嘅。咁、我见到佢有一个例子咧，佢就话我好愿意同你咧分享我哋嗰个后花园， 系、 因为佢地方大啊嘛。佢话嗰度大家当公共冇问题嘅、不过佢话咧，我想 keep 住个厨房系我自己嘅。 嗯， 系啦，嗱，咁呢啲都系你咪倾咯。 系， 即系如果有个人咧，可能譬如话你， 譬如阿祖唔煮饭嘅， 煮饭嘅是但 啦， 系啦。咁但系佢个条件就 我要个厕所好大嘅， 系啦。佢就话你帮我可以放狗， 系， 然后得闲咧我又可以帮佢睇下细路。 嗯， 即系总之佢哋会觉得有好多交换嘅条件咁样咯。 喺未买楼之前，大家已经好和谐啊，我觉得系。哎， 所以咪中 咗 个 harmony 咯，就中咗呢个字啦。 但我想问咧，咁有冇好多成功嘅例子，真系因为咁样而买得成楼 咧 一齐？ 佢而家声称咧，佢话佢哋开始咗啦。咁譬如佢哋每一晚咧喺酒吧度做呢个活动咧，都有廿几个人参加嘅。 系， 咁你廿几个即系都起码有呢个意愿，知道咗呢件事咁样咯。系啊，咁佢话会。佢话会陆陆续续，应该会多人咧去做呢件事嘅，特别系咩咧？即系有啲都几邪门嘅，系同离婚率上升有关嘅。 哦， 点解咧？ 因为离咗婚之后，自己一个人又住唔到咁大间屋，可能又想搵个伴，住开惯系有个人喺隔篱啊嘛。 系啊， 有互相照应啊， 系咯，好得意嘅。譬如佢话咧，有一个例子就话咧，佢喺半年前就同佢老公咧就离咗婚啦。咁咧佢就谂住咧可以喺附近咧买翻间楼嘅。咁咧佢分到几多钱咧？佢就分到咧即系五十万。 嗯， 系咯。不过呢个 五十万加 纸，唔知系加纸定咩咧？总之佢就话咧呢嚿。有钱咧，佢喺多伦多咧冇能力买到一间屋，咁但系佢又学你话斋，又唔想自己住， 多五十万港纸咯，五万万加剪佢就可以买到啦，应该都 加剪系咪对五定对八噶？ 对七度， 对七 嘅 嗬， 我 三百几万都 应该都有 买到啊， 又或者 好犀利都买得到啊， 三百几万港币都得， 睇下咩地区咧都一样咧，你市中心啲又点样？边个区域可能又唔同咁。 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原来以前咧。真係好撞鬼，佢話有好多嗰啲離婚夫婦呢，就因為計住自己嚿錢，死啦，同衰婆離咗婚之後呢，嗰嚿錢自己買唔到間屋，咁點住呢？即係如果離咗婚之後，佢嘅生活呢可能唔知點算。 又或者以前我住開有花園有天台嘅， 我唔想改變 啊。但我一個人嘅話呢，我唔可以有花園有天台做咁大間屋。 係啊。 但如果我可能同幾個人夾粉嘅話呢，我就可以擁有返我之前原本生活上面住屋上面嗰個享受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佢話有啲人呢就係因為咁樣呢繼續留低嗰個婚姻嘅，結果呢就唔開心。咁而家呢一招呢，你嚴格嚟講幫佢哋分家，唔緊要啊！你分咗佢五萬萬，唔知加紙定港紙之後咧，咁你咪嚟我哋呢一個和諧咩共創聯繫社區度， 跟住分分鐘 試下揾人咯， 係啊，分分鐘仲揾到嚇另一個情緣咧， 係啊，但係跟住我要問下一格啦，法律上面啦，頭先我哋話之後講 啊 嘛， 係啊， 其實呢一點反而令我幾驚嘅喎，始終我真係要同一個我唔係好認識嘅人， 係啊， 跟住咧就要買一層樓，跟住可能要大家個名啊，各樣嘢。如果大家利是，譬如我本身好似你头先咁讲，我之前我系离咗婚，跟住我就决定要揾一个人同我一齐住，我揾到另外一半咯，第二春咯又，跟住我想卖咗层楼咁点啊？即 系 有冇得做呢一样嘢噶？ 唔系应该有得卖噶嘛？ 不过我谂咧，呢个都系你要同佢即 系 自己再另立合约噶啦， 都应该要， 因为其实你等于即系买楼啫嘛，系啊，究竟你同佢点样去订立嗰啲协议咧？但我觉得佢比较突破嘅咧就系、是，唔再系自己独自去买楼啦，同埋。你竟然系要同一个你唔认识，但系又符合到你生活条件嘅人一齐住， 呢个真系好大胆啊！因为而家香港可能只系话即系劏房隔，即系而家嗰啲叫做比较 我哋冇关系， 我哋系冇关系，只系个业主租俾啲乜嘢类似嘅，可能我中意租俾两间房都系空姐嘅，咁大家都空姐啦，只系业主控制啦。但系而家讲自己控制，仲要买埋添， 系啊！我想问当你系单身啊，唔好话你楞住一家人仔啦，你制唔制做呢件事？ 制， 我都唔系好想， 我谂喺香港。 个好难 实行啦。 因为香港啲楼真系实在太贵啊！你讲紧你可能啊，已经大家唔够钱，再要分开一半嘅话咧，即系可能大家 都 翻，都翻个床位啫，即系得翻个。 所以佢因为地方大，我怀疑， 所以个 size 会好啲。 如果你系嗰啲 house， 即系唔系嗰啲咩 apartment 嗰啲咧， 佢哋都多 apartment 嘅。 咁如果佢系 house 嗰啲大噶嘛， 系啊，喂，你一 就算佢哋个 apartment 同我哋嘅 apartment 都唔同啦。 喂，咁如果喂大佬，我地牢系你嘅，我其实真系见唔到你嘅，冇乜所谓嘅。 咁又可能， 所以我觉得佢哋相对容易即系踏出呢个门槛。 我喺呢座单位里面买其中一层啫，咁样话。 唔系，因为佢嗰层单位好鬼大噶，即系 或者佢 对 一 个立屋 咁样啦，唔系，佢都可能嗰个单位有四五百尺、五六百尺啦。咁你计翻，如果两个人一人一半，都做咗三百尺啊。但我哋香港讲紧而家一个单位系三百尺，再介一半嘅话咧，真系床位嚟 嘅。喂，大佬，如果我夹得钱嘅，我梗系买个千几尺噶啦，系嘛？ 咁 喂，都夹钱都仲系买三百尺。 喂，你夹咗钱又真系可以买到一千尺？你知唔知一千尺几多钱啊？而家新盘嗰啲四百几尺过千万， 唔系香港啦，讲加拿大系嘛？ 我讲话如果引入嚟香港嘅， 我引入嚟香港啊， 系啊， 即系话一千尺单位再间啊，佢意思系话 一千尺如果夹得起钱嘅话， 如果夹得起钱， 一千尺嘅单位而家要几多钱？你知唔知啊？ 而家咪差唔多 有一亿噶啦， 唔使系嘛？ 咁又唔使一亿，你谂多咗嗰啲 真系傻咗， 唔系一亿系一千万啊？ 咁又唔得。又唔止一萬蚊尺， 系啊， 可能都要兩千萬噶， 咁咪咯， 我哋夾唔到錢啊嘛，我諗住同李嘉誠夾啊，因為 係啊，俾張佢啲 反高潮啊，恭喜曬， 阿成哥出九成，我出零頭。加拿大流行呢一種咁樣嘅雙體夾粉買樓，香港唔知道你制唔制咧嚇？ 造价系中国恒大15.63.2毫二，腾讯控股274.4跌3.6，盈富基金25.95升5仙，中国平安50.45升4.5，恒生 H 股107.0升6毫，碧桂园9.55升9.6，工商银行5.21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英镑9.991，瑞士法郎7.989，澳元5.8，加元5.79。新西兰元5.507，欧元8.70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6。今日内地股市系休市，日经平均指数系报19,714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1,768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5.9美元，卖出1,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行人桥面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正所谓有啲嘢你依家冇，将来就会有，所以睇定先系啱噶啦。投资物业都要睇定先。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有睇楼 O to O。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二十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讲到扮靓，敏大人都忍唔住问毛姐毛舜筠呢条问题噃。 即系作为一个美子嘅老婆咧，咁系咪佢会帮你扮靓噶？ 系啊，佢执我噶，即系譬如好似佢会话。唉，咁耐仲未学到咁样，都会噶。咁但系俾佢执一执咧，好咗时咧系好多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李敏、思芬敏感时刻。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面试。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ne， 我仲知道咧呢、這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61%， 直播室坐住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点啊？桂花田 点解笑到咁衰咁嘅啫？ 冇啊！ 我人哋笑你话我衰，我已经病噶啦今日。 笑咁啊！有冇试过咧喺街头上面遇着一啲警匪，即系追，真系追贼啊？或者有其他人咧喺度追一啲人啊？即系譬如去伤害人啊，或者系抢嘢嗰啲啊？ 阿天，你嘅生活真系好刺激嘅啫。 做咩啊？ 佢会觉得我哋好容易遇到呢一啲咁样嘅抢劫灾难。 你咁多年人生，点知你有冇试过细个又见到？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嗰陣時咧，我仲記得嗰、那個可以講嘅，而家冇咗噶啦，香港八八半 哦， 係啦，以前喺沙田嗰個廣場， 我哋見到啲人減價搶貨， 唔係我見到嘅，我見到一位男士，佢就突然之間。 喂，你做咩啊？闹另外一位男士，因为佢话佢见到嗰位男士揭起前面嗰个女仔嗰条裙，系啦。咁但系就呢位男士咁就即刻捉住佢咁样啦。但系跟住嗰位男士被捉嗰位咧就话我冇啊，我冇啊。跟住就即刻问嗰位女士啦，你自己知唔知啊？嗰个女士就话。我唔知有冇啊， 哎、 即系咁嘅事，但系跟住 真系会唔知噶嘛、哎、后边。 因为呢个我谂应该系我细个嗰阵时见嘅第一次，好似系 女人嘅 群聚，系我睇唔到啊。如果我睇到，我做咗证人啦，系咪先？我就系听到突然之间好似有一个人犯罪啊。咁嗰件事咧，对我嚟讲咧，我 系 好深刻记忆噶。咁但系后屘就因为冇当事人啊，连嗰位女士都话我唔知道嘅时候，咁 啊系，咁 就冇得拉。但系嗰件事系我好深刻 印象，好真实嘅，系啊。哇，你细个。记到而家喎， 另外一个咧就我有 佢后悔咗好耐啫。 点解啊？ 早一秒睇到咪好咯， 或者我生得再矮啲， 咪可以做证人 啊？啱啱系正面，咁我就见得到件事啦。 肤浅睇人呢啲做咩啫？ 咪做证人啊？ 做证人啊？ 系啊，做正面超人啊？ 系啦。 另外一个咧就我有位朋友咧系做警察嘅，咁佢咧佢话佢真系有事。咁首先咧，我哋作为朋友，从来都担心佢嘅。佢真系会嗰啲咧，即系好似港产片嗰啲， 系啊。 跨四条马路啊， 撞烂晒嗰啲嗰啲车啊， 即系喺条人天桥嘅顶上面喺度跑啦， 大哥会做嗰啲啦，佢系会做嘅， 真系噶。 佢试过有一次咧，佢讲佢真系追贼啊，真系追几条街，追到出马路，追到过埋马路。咁佢同翻我哋讲嗰阵时，我哋当然个心就系啊，香港真 系 好安全，我哋 有 啲咁嘅警察。但同时间作为你嘅朋友，我仲有冇得见到呢位朋友？ 佢有冇补充俾你听啊？我追咗四条马路啊！每条我都等绿灯先过噶， 我遵守嘅系交通。 嗰个贼都系跟住红绿灯过， 系啦，冇错啦。佢永远喺我前面嗰盏。 大家有游戏规矩啊！嗱，等等，我哋遵守法例。 你已经有可能犯咗一条法例，我唔想你犯第二条，我哋一齐等绿灯先至过。 系啦，然后我 公平。 跟住我踩到阿 Sir， 知法唔准犯法噶，大家等绿钟仔先。 系啊， 哇，如果咁都几开啊，系咪先？ 要追就要咁样啦，要守规矩。 但我唔记得咗我朋友最终追唔追到。 OK， 唔记得咗乜？我净系因为去到嗰阵时。我脑净个净谂住就系、是，哇！你真系好值得担心， 啊、 你真系好惊噶，其实都。 啊，你讲下讲下，我都有见过噶， 系嘛？嚟啊！ 头先第一开口嗰句啊，你真系 我 话 你 好多， 我话你真系好生活刺激啊！但系点解你会知道我哋都睇过咧？咁样 我就唔知啊， 我 冇见过。 有一次喺屋企楼下，嗰啲水果青衣老街嗰度有个傻佬。佢咧就係咁咧，真係傻佬嚟噶。佢一路係咁行咧，係咁踢嗰啲檔口嗰啲貨啊，踢佢爛曬啦。譬如啲水果檔嘅，佢一腳兩腳踢爛曬啦。甚至乎隔離有間影相鋪嘅，咁你唔會擠嗰啲叫做咩嗰啲模特兒嗰啲相框出嚟噶嘛？佢又掃爛曬，踢爛曬啦。咁跟住咧，咪有人報警咯。我就其中一個報警嘅人士嚟噶，因為我等緊外賣。 你有報警添喎？你 我有啊，我等緊外賣未攞得。话你都系咪等埋件事先咯？几刺激啊！跟住真系有铁甲威龙嚟噶， 系 系啊，因为可能佢哋觉得系傻人发现案咧，佢真系铁甲威龙咧，攞住个塑胶圆咕碌盾牌咯，咁然后就拿住啲棍咯，跟住几个人喺度，咁样系啦。但系即系当啲铁甲威龙嚟嘅时候，嗰人已经恢复翻正常啦。系啊，佢已经冇晒嗰种冲撞力咧，就企喺度傻傻下 咁样。 系啦，咁然后即系阿帅又唔会即系又唔会抱住。嚟得唔好嘥，喎咁都收返啲糖嘢，咁之后行埋去搭住佢膊头嘛，行开咗一边囉。 咁顺利囉。 咁但係你个阿 Sir 都会周围问边个报警啊，有冇见到啲咩事咁样㗎。 咁你冇我报警㗎。 有我佢等咗好耐，有冇人问我呢？但可能佢经过拎住牛腩饭，觉得我都系等外卖嘅。 都系同你讲，攞个身份证嚟睇下先，你咩事啊？ 查咗你先。 系啦，查咗你先啦。就 系咁啦。系啊，而家呢话说喺呢个闸房，喺日本嘅闸房呢，系有街头劫案喎。咁即系有个人呢就怀疑呢佢呢即系争咗一大笔钱，咁所以呢佢打劫珠宝行咁样。打劫完之后呢咁之后冲出嚟啦。咁走啦系咪攞住呢啲叫做珠宝啊走啊走咁样。但咧期间咧，俾人哋咧，俾市民咧影住， 影住咗， 有警察追佢，追佢贼嘅， 系， 即系见到样噶啦， 系 见 到 样 啊，系 见 到 个 贼人嘅样啦。虽然佢笠住个口罩啦，但系戴埋白手套噶啦，咁样，因为即系 容易认白手套， 唔系冇指纹啊嘛，系啦，咁啊唔见样唔认样啦。跟住见到有警察追佢，追佢，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咁样。 系， 但系跟住咧，啲网民话。阿 Sir， 追快啲啦！ 系啊，追快啲啦！ 哦， 你话 即系佢系林雪喺度跑步， 系啊，我阿妈都跑得快过你， 哎呀，好耐冇跑过啦， 系 啊， 真系啊，因为咧啲 贼人咧就沿同马路行啦，咁啊追啦，阿 Sir 喺后边追啦，咁啊落埋隧道，咁啊未阿 Sir 就喺尾随追住啦，跟住咧就通常啲去到嗰贼人喺前面嘅时候咧，阿 Sir 喺后面咧就飞扑扑埋嗰个贼人度噶嘛，擒 佢 嘛，佢 都扑啊！ 系啊，即系阿 Sir， 我谂佢应该有，应该系锡身啲嘅，我估计。 阿 Sir 都扑到嘅，扑住佢之后咧，将佢阿 Sir 同埋个贼人两个揽埋一嚿，跟住咧又俾人影埋。你谂下成个追捕过程系啲人咧影住晒，咁样见到阿 Sir 就揽住个贼咧，两个好似喺度前面紧咗个人， 即系喺度开心， 系喺度开心， 以为嗰度系飞鹅山嚟 嘅。当然啦，咁啊即系最终咧被制服嘅，因为嗰个贼人已经冇乜力咧，佢话 踩咗好耐， 跑到走失。 冇咁过谁又唔系咁散啦，追咗咁耐， 系啊都追到啊，唔系林雪啦， 唔系话佢散啦，但系话佢跑得好慢啊，成个过程 佢慢得嚟有耐力，又持久啊， 系个贼人啦，嗱个贼人俾人影到啦， 即系或者咁讲个贼人都唔快啦， 系咯， 即系。贼人快， 其实真系慢到慢到慢，系咪玩劲步大赛啊？佢哋 连呢啲咧追捕嘅过程咧扭作一团啊，跟住最后被捕咧，咁都成个过程系影晒佢。 唔系我见住嗰阿 Sir 咧，好似行楼梯追佢嘅时候咧，佢只手仲好有礼貌扶住嗰个扶手 嘅、 啊， 安全系好紧要嘅。 即 系 追贼都系扶手， 系啦，佢当然啦要咧自己唔受伤为本嘅。 哇，真系咁犀利嘅！ 成个过程咁，即系佢有啲网民就话。跑快啲得唔得啊？我阿嫲都跑得快过你。 唔怪得知咧，佢会有网民影到相啊。 咪就系话咧，系逐格。 即系慢到啲啊！啲 网 民 可能阿婆嚟噶， 系啊， 都影得切啊。 咁搞笑。 咁啊，当然啦，咁个贼人咧，最终咧就俾其他即系警察咧都制服到嘅。 系， 但系就如果佢因为跑得慢。 咁有冇讲其实嗰个贼人系咩身形啊？咩体重啊？点解一个阿婆都跑得赢嘅？ 我见好似 冇啊，都肥肥地有肚腩嘅， 有小肚腩 嘅，中中地连嘅都。 佢手上面咧有冇？手持武器啊！我想问， 好似冇喎， 佢系武器啦，已经，佢唔系手持武器， 或者 佢真系武器， 佢有扯气 系啦，系啦。其实佢哋喺度追嘅时候，我相信咧都唔可以要追啊，应该都系咧劲步啊。后面嗰个就有乜爹，有乜爹，前面嗰个就打咩打咩，有乜爹打咩。 嗰一幕咧，阿 Sir 制服嗰个贼人嘅时候，佢扭作一团，态度亲密。 点解你知唔知点解扭作一团啦？佢同嗰啲拳手喺度咧打到武器嘅时候咧，咪揽埋对方嘅，都喺度回气啫嘛。 好 啊，攰啦，呀乜嘢？咦，你可以去宅房度做影察喎。 系啊， 系咯， 我都可以。 你嘅身形，你嘅气量，你都可以去。 太舒服，忘了你的日子太舒服。谁要喝水为痛哭？哭干仍难满足。别说苦恋拖几季才复育，已孤独，陪同从未下班去工作，而世界又立了春草，以这样落，于此时成仙，多么有福。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真希望早不至，这爱痛方不会不易。数次入要停一段，来人静念念那些倾已不念念，戚戚然回忆安心化烟，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等表面的积极去掩盖心底里的刺，伤感流光血才停止。 问什么自知？这孤魂无处等，不及祭司腐烂人生里，便自行选角，再开始想不做情痴。当酒肉横尸，心早已不甜，很高兴自由，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不想为这点事也早晚都追悔不已，身心在僵化也不易。 陈柏宇最新的作品，咳新风的作曲，王伟文填词，行尸走肉，其实都几得意。我开头以为那套美剧《Walking Dead》嗰啲friend 咧， 但系佢讲系咩个歌词？ 但原来唔系，好得意，即系可能你要听多几次啊，因为咧根据呢张嗰张唱片嗰个介绍咧，佢系想将佢打造成为僵尸界嘅梁朝伟。 僵尸界嘅梁朝伟好难谂、啊， 都唔系好明嘅真系，即系 即 系佢话听到呢只歌个 demo 咧，联想到电视剧《天师执位》里边嘅一啲场景，唔、 哦、 知点解又马上跳到去梁朝伟嗰度。下次听多两次啦， 好啊，好啊， 艺术音乐嘅嘢，你 我哋唔系我哋要听多两次先得嘅。嗱，你讲得好，即系啲艺术啊嗰啲嘢咧，我哋可能唔明嘅。咁啊，电视，咁咧，我哋成日咪见到咧，好多嗰啲即系艺员咧上镜嘅时候咧，衣着夸张，头发嘅颜色亦都系艳丽夺目， 系 经常都系五彩缤纷， 系 经常都系咩咧？就黑头人送彩色人嘅，系啦，即系有两个黑色头发，大大部都染色啊，咁样咧都正路噶嘛，系咪先？ 靓啊嘛，同埋 系啦， 大家个焦点就可以望住佢哋啊嘛。 系啦，譬如头先我哋讲嘅荷兰咧。系佢个头啲颜色都蛮绿色啦。 我想讲啊，琴日咧就咁揿电视台嗰阵时咧，即系我已经琴日全日休息，摊喺张床度啦，揿电视，跟住喺度有一个台系做跑马嘅，跟住做跑马嗰阵时咧，佢影住个沙圈嗰啲 friend 啦，咁嗰啲人唔会识噶嘛，佢哋有钱 啊 嘛，净系见到 LEGO。因为佢就系金色嗰个头，哇！ 好犀利 喺嗰个草地里面度咧，嗰扎咧真系 万绿丛中一点金啊！ 系咯， 靓啊， 一定见到佢。 好啦，嗰阵时掌门人曾志伟。佢个头都系即系每一次都有只有只孔雀啊，飞晒钉喺上面啊，又或者有装饰喺里面噶嘛，有冇问题？ 冇问题，我觉得 咁有冇问题？冇啊，因为佢想即系突出啲啫嘛， 唔系 多啲人认得 你啊嘛。佢个头发系咩色光？咩事啊？系咪？ 哎呀，唔得噶噃！ 点解？ 如果细路见到咧，学佢咁点算啊？如果有细路见到又好中意 LEGO 学佢咁样染到金色，跟住见到智慧咁样咧，翻学校咧插条羽毛咁样嚟翻学，你话咁点算啊？ 唔得。你点可以咁样嘅啫？咁即系话大人有啲咩嘅细蚊仔都即系咩？大人有啲咩都唔得咯，系咪咁讲啊？ 但系平时你哋啲家长成日都话个教坏细路 嘅，要做个好嘅榜样。 成日都话佢哋咁样讲呢啲嘢，哇！你艺员嚟噶嘛？你讲呢啲惊唔惊细路学你啊？ 咁、你咪就系个家长要从旁去教育佢，叫佢唔好咁做咯。 嗱，系咪先？又唔同噶嘛？ 通常都系咁啊嘛。你唔好又话教紧人哋，即系话唔可以话因为我唔可以影响细路，你唔可以做呢啲嘢。 譬如咧， 有佢选择。 我有朋友系教书嘅，佢就话咧以前系完全唔俾染发噶嘛。 系啊。 但其实而家你去到学校，你会见到咧，中学又好，小学又好，啲老师系可以染发噶， 但 当然啦，你 唔 可以去到粉红色啊咁样 啦。譬如啡啡地色咧，佢哋都有嘅。 系啊，少少都有，少少金我都有见过，但系即系个感觉都，你都觉得啊呢个老师系信得过嘅咁样咯。 但系唔好意思啦，即系如果咧而家你想翻大陆揾食嘅话咧， 做咩啊？ 你要系黑头人先得啦。 吓，点解啊？ 系啊， 即系要好端庄嘅，好。 即系你意思系做明星啊，定系做咩？ 咪就上去揾食出镜咯。 系， 因为啊喺最近啊。中国广电总局即基本上就佢哋去睇住嗰啲咧，即系电视播出嗰啲作品啦。哇，佢哋而家个管制咧越嚟越严格啊，咁样 系点啊？ 其中一条系咩咧？就系话禁止主持人 染发、 染头发。 我染黑又如何咧？ 可以。 呢啲咪就係以前中學嗰啲嗰啲對嘴咯，唔準染髮啊嘛，咩蛇我頭染黑噶嘛，得唔得啊？ 佢中學佢 skip 咗呢個階段嘛，佢都同學咯。係 啊， 咁而家咪想講， 我都有染住髮翻我嘅。 係啊， 我都有試過。 冇嘢甩色啊 ，Sir， 唔好意思。 唔係咁，應該會有第啲無聊嘢嘅。嗱，一定要黑頭先準啊嚇。咩蛇？你講我鼻嘅黑頭啊嘛？睇下俾你睇啊。係 啊，我膊頭就有啊，染啦。 佢而家真係咁管髮。 咪先，咁但我想話，譬如嗰啲老人家，即係譬如有年長嗰啲藝人噶嘛，咁佢哋點樣去 嗱， 逐格嚟先。白色頭髮 OK。 唔係而家咁樣嘅，佢唔俾你染髮，佢唔係話你即係真係唔準話 五顏六色嘅， 五顏六色 係啦， 黑色。 譬如話啲湖南衛視都好多人睇佢啲節目啦， 有啲好有錢㗎，係 啦， 啲大 show 都去搞嘅。 咁咧，佢有個節目叫《天天向上》，嗰陣時我都有睇過下嘅。咁即係好多玩遊戲啊，訪問啲嘉賓咧。咁佢話其中有一個嘉賓已經係嘉賓嚟嘅，咁咧佢就上節目嘅時候咧，佢嗰頭顏色係點嘅咧？绿色，粉红色，系啦，即系佢觉得佢好靓啦，咁就上到去啦。结果就俾广电总局见咗之后咧，佢就出咗个通告，批评佢咧呢个叫服饰怪异啊。佢就主持人及嘉宾造型怪异，缺乏审美引领。系啦，呢一位嘅男主持咧，头发又染成暗绿色，男嘉宾头发直情变咗粉红色。咁另一个男嘉宾咧，男人嚟噶嘛，扎辫。 哦，系 咁，然后佢就话咧，希望卫视总编辑要对呢啲主持嘉宾多啲管理。好啦，咁咩叫管理 啊？哦，即系 一系就整翻黑啲头发，一系你就直情唔好上镜啦。 系冇错，好啦，于是乎点咧？咁有一个主持嚟嘅，咁佢要捞噶嘛，大佬，佢日日都要捞噶嘛。 大假发， 扎边嗰个啊？ 唔系，其中一个染咗绿色嗰、那个，佢、哦、第一时间就喺微博度咧用咗阿曾光啦。 系啦， 睇我 立即变 黑亦得，即刻变黑都得， 得咗， 得咗，系啦，想喺大陆捞冇得弹，好啦，佢变咗黑色，咁但系有啲唔得噶嘛，譬如咧，佢嗰个嘉宾咧，佢嚟一集就走咗噶啦嘛，咁但系佢已经俾人批评咁咯，有啲系录好咗噶 咯，系打格仔咯， 剪 咯，最叻噶啦， 剪咗佢咯， 佢帮佢美图修修， 哦，同佢染发啦， 同佢染发。 咁扎边个又染唔到啊？ 唔系，佢同佢染发嗰嘢系好笑噶， 剪咗啲头发咯。 佢点样 咧？扎边啊啦！ 佢本来上到嚟咧，个头发粉红色噶嘛。咁点搞好咧，大佬啊？ 俾得帽佢戴， 真系俾得帽佢戴。 哎呀！我开头谂系戴头盔嘅，佢咁样嘅话，佢唔剪都偷笑啦。内地咁中意剪人哋啲嘢。 唔系，但系佢嗰个戴顶帽唔喺现场戴。佢录咗噶啦嘛，系啊，佢 key 咗顶帽。 key 上去，佢录咗系啊。 佢录咗啦，佢 key 咗顶咩咧？咁佢系红色噶嘛，佢 key 咗顶咧。 小红帽。 小红甲虫帽。 淘宝有得买噶。 佢真系咪想突出佢哋嗰啲科技啊？啲技术啊， 佢 key 咗 顶 咧， 可以。 小红甲虫帽咧，就佢系摆明系 key 噶，佢成个咧好似一块饼咁样咧，就真系屎塔盖咁样，就吸咗人哋个头上边。 好晒 做 完 咧，我俾你睇下佢个样而家变咗咁样咯。 佢好似冚住个西瓜喺个头度，咁个西瓜 同埋摆明系假咯， 好核突啦。 系啊，其实啲人咧就话哇，继上次嘅即系嗰啲咩封空剧集之后咧，咪试过话武则天啊嘛，不过嚟到大陆喺大陆已经封空，系咪又话封空 香港变大头版啊嘛， 系啦， 变近镜 咁喺嗰度就封空啊嘛。佢而家就咧硬加呢一啲咧叫 CG 嘅 graphic 咧，就令到佢顶帽就即系遮住佢啲头发啦。跟住咧啲人数下咧。原来佢哋而家啲规矩咧， 系越嚟越严啊，系咪啊？ 你可以话佢系小学化咁滞嘅， 即系小学鸡化添。 系啊， 系嘛？ 好啦，例如咩咧？例如我哋唔系好中意讲咧 ，OK，OK，Well， 即系唔可以英文单字。 你哋如果喺电视玩游戏，严禁使用英文单字。 嘟晒佢咯， 系啊， 嘟咁，全部都好似讲粗口咁。 即系你连讲一句，可能话哇 ，Oh my God，No， 唔得啦， 系啦 ，No 我想 已经唔得 ，OK 都唔得啦，已经 OK 都唔得啦。 但系呢几年咧，内地嘅电视节目咧，尤其啲综艺节目咧，系兴噶， 系啊， 即系嗰啲明星咧，系会好多呢啲明明佢跟住就讲流利嘅国语啦，但系都会有呢啲英文单字掟出嚟噶，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唔同嘅英文对佢哋嚟讲咧，都仲系几外星话，同埋咧系一种调笑嘅对象嚟噶。佢哋好中意咧啲主持互相就话，讲啲英文嚟听下，跟住佢就会扮嘢咧，咁样可能话吓，有人来 ，Hello，Good morning， 咁 大气已经 笑噶啦， 哦，系咯， 即系因为香港唔会噶嘛，即系香港我哋假设大家识英文噶嘛，即系你唔会有个主持出嚟讲句 good morning 咧，啲人会笑噶嘛。 即系呢个已经系一个 已经系 get 嚟噶啦， 系啲得意嘢啦，大家笑啦，笑点啦。 咁但系你谂下，喂，佢话啲人话我睇咩电视节目啊，大佬，你真系小学生一样，头发又唔俾染，染咗阿遮顶帽打格仔，咁然后 又唔准讲， 又唔准讲英文，跟住咧迟啲咧可能就然后就话服装都要管埋噶啦。 我谂一定会啦。 系啊，你条裙咁短嘅， 系啊， 系啊，咁但系佢其中一个讲法就 话。 佢话学生会学啊，佢话咧你对呢个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嘅影响。 但系讲全国 系啊， 同埋讲紧染发，学生会学，即系爸爸妈妈都会帮手，佢先至可以染到发噶，系嘛？ 哎呀，佢如果去到发廊咁点算啊？ 唔准睇电视，听收音机系咁。 睇下掉头几时打啲帽上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将早前嘅恒山青年郭伟诺失踪案改列作谋杀案，并拘捕三名男子。警方寻日下昼一点几接获失踪者家人报案，指二十岁嘅郭伟诺星期六离开将军澳嘅住所，同朋友行山之后失踪。警方朝早派救援人员在将军澳调景岭一带搜寻，在五桂山山边找到一名男子，现场证实死亡，暂时未能确定死者身份。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571亿港元，按年大幅大升 1.25 倍，按季亦都转亏为盈。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表示，上季港股表现突出，投资获利143亿港元，其他股票投资收益245亿，债券同外汇收益分别是64亿同埋119亿。另外，外汇基金经修订去年第四季投资亏损233亿。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不认同穆迪下调香港评级，他说穆迪下调香港评级的主要理据是对中国评级有检讨。而穆迪过去一直将香港同中国评级挂钩，形容是机械式挂钩。陈德霖说，虽然内地2015年股票市场汇率改革都出现动荡，市场对资金外流同中国经济前景有担忧，但去年下半年开始内地经济回稳，各类指数改善，而本港不良贷款不但没有上升，更加轻微下跌。他又说评级下降后发债人成本会上升，但认为对香港影响轻微。工联会跟进两间连锁健身中心结业，发现每间银行的信用卡退款机制不一，已经向金管局和消委会反映。工联会早前收到其中一间健身中心大约50名会员求助，涉及未完成健身合约近90万元，其中24位会员已经获回复信用卡退款情况，获退回合共大约43万元，但有10人仍然未获退款。至于另一间健身中心，两宗求助个案涉及47000元，已经获全数退款。工联会促请金管局就银行处理客户信用卡退款要求同投诉制定指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天晴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49点，成交金额317亿1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恒大15.52升3.14，腾讯控股274.2跌3.8。盈富基金25.95升5仙，中国平安50.5升5毫，恒生 H 股106.9升5毫，碧桂园9.53升9.4，工商银行5.22升3仙，中移动86.1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11.34，瑞士法郎0.976，澳元0.744，加元1.346，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7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1,768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5.6美元，卖出1,2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表妹，端午节我想约你去街。 我哋咁细个，要同埋大人去先得噶，表哥，不如约埋表姨妈、三姨婆、五叔公、五舅公啊！ 咁多人，有活动啱去咩？ 诶，细佬，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姨妈、姑爹、姑姐一齐玩嘅活动嚟噶。 5月30号下昼2:30，红磡置富都会7楼中庭举行。 登记咗嘅朋友记得依时出席啦。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7月13号或之前上 www.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 了。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近日有一男一女的香港人成功征服珠峰，即是珠穆朗玛峰。它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海拔高度大约8844尺，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上面。珠穆朗玛峰地理环境独特，峰顶最低气温只有摄氏零下30-40度，常年积雪，冰川、冰塔林随处可见。峰顶空气稀薄，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4。而山顶刮大风都是常事，最强烈的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9千米，相当于飓风的程度。在山间都会有长臂猿、藏熊、雪豹、藏羚等等，很多不同种类的稀有动物。由于天气因素，加上途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潜在危险，要成功攀上珠穆朗玛峰绝非易事。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贸发局晨光资讯， 无论是小批量定大批量，贸发局都可以协助买家物色各类零件和产品供应商，透过安排预先筛选的供应商和优越买家会面，以一对一洽谈形式连结全球供应商以及买家，令到中小企更加容易营运。 要知道香港贸易发展局的配对服务以及其他展览详情，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2:37啊，咁啊气温啊，哇，30度啦， 好热啊， 相对湿度59%。 系啊，万里无云啊，因为即系冇啲云遮遮咧，所以都好晒吓。 系啊，不过未来2-3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噶，都 OK 噶吓。 跟住之后又嚟落大雨啦，礼拜尾。 系啊系啊，听讲好似礼拜日咧就会落雨咁样。 唔紧要啦，起码我哋呢几日啊，好好享受呢个蓝天白云先啦吓。 系 好嗱，呢一个新闻咧，我估咧讲咗大家都唔信，但你哋一定要信，因为有人。仲要系一位警察叔叔自己做咗个亲身嘅示范， 系做咩事？ 讲嘅系咩咧？你哋两个有冇试过揸车嘅时候咧，俾人哋截停咗架车，要你哋呢个吹波仔咧？ 我有啊，我试过好多次， 有试过， 我冇试过。 系 个压力大唔大噶嗰阵时？ 唔大， 因为冇饮酒， 俾佢惯咗啊，同埋 我都惯咗。 系啊，佢就连咧，你佢嗰个七人车啦，已经系一家大细啦，有埋即系屋企人啦，阿 B 喺度，佢照吹佢嘅。 系啊，都中过一次噶啦。 系， 不过我试过有吹唔到咯。紧张得滞啊！佢话吸啊，唔系呼吸啊，跟住我调转咗咯。 我谂激我，如果越咗我咧，我激40-50次，你知我又未试过啦，我又唔知点啦。 第一次系咪？ 第一次 阿 Sir 就叫你系吸定系吹话？ 好似吸啊，系 吸啊，唔好吹啊，咁样 啊，系啊，跟住你 吹波仔咪吹，咁点样 get 啊？系咯，阿 Sir 我都系第一次嘅啫。 系啊，你仲要当我当面叫我可唔可以吹？我唔 吹啊， 系吸啊，唔系吹啊。 搞到好混乱，但系起码你哋咧就唔知道点样去用嗰个仪器啫，你都冇饮酒揸车，唔使惊啊。但系你哋估唔估到，原来你食完一种 生果之后，就算你冇饮酒，你做呢个吹波仔嘅时候， 都中伏啊嘛， 都系会超标啊！ 诶、哎，嗰阵时话讲咗，如果食嗰啲咩酒心朱古力啊，又或者如果你食嗰啲咩醉蟹啊、醉鸡啊嗰啲咧， 即系你咁起码你食嗰样食物 都 有酒嘅成分， 唔系讲生果、啊， 我讲紧生果、啊， 哦、 完全冇酒，冇冇样嘅， 系咯，菩提子添，我仲谂住话。即系嗰啲发酵咗好耐嘅菩提子啦，系咯，咁咪俾提子走咯，会唔会啊？ 唔关菩提子事，唔、 okay, 关事。 但我哋成日都有食噶， 成佢季节性嘅， 系 都会食到嘅， 都会有噶， 就系、是、荔枝啦。 我印象中听过荔枝系嘅、啊， 因为荔枝 话佢有啲唔知咩喺里边。 都荔枝冇酒啩， 冇咯，系咯，点解会有嘅？系咯，食荔枝都会吹波波唔掂， 就系咁啦。 食咗几多斤先有啊？ 诶，就系唔系几多斤？ 食两粒， 五粒。 四粒就已经超标， 系咩？ 唔系啊，我早阵子好似听过呢、 這 个， 呢、這个咧就喺台湾有一个新闻咧就咁讲嘅，有一位台湾嘅警察咧就自己亲身尝试过啊，就系佢咧食咗四粒荔枝之后咧就尝试接受呢一个吹波仔嘅呢个酒精嘅测试啦， 系、 啊、竟然咧发现咧身体里面嘅酒精含量系超标，含量系 0.15，相等于饮咗两杯啤酒咁多， 咁犀利劲， 系唔系四粒荔枝等于两？两杯啤酒 系啦，嗱，但系嗱就两样嘢嘅，但系第一样嘢咧唔代表你饮咗两杯啤酒即系唔使惊，你食完一箩荔枝唔使惊系会饮醉酒咁样嘅， 即系唔系乱讲嘢嘅。 我就系会觉得，哇，咁我食多一斤荔枝嘅时候，咁我咪醉晒呢个人， 唔系行到直线嘅， 系咯， 同埋真系冇醉嘅， 火啲啫嘛系， 系呢啲热气啫， 系咯。 但系呢个警方就解释翻啦，原来 酒精 荔枝等等咧甜度啊。即係相對高嘅水果咧，佢哋發酵之後咧，的確可能咧會產生呢個酒精噶。 係啊， 所以咧，如果你哋要 即 係 自己喺口含裡面咧，因為食咗裡面啊嘛。 口含裡面係咩咧？ 即係 你含咗一粒荔枝， 荔枝 但係又唔吞嘅。 唔係，即係話 咁粒核點算咧？ 食完之後咧，嗰、那個口裡面仲可能仍然有荔枝嗰啲汁啊，或者等等嘅嘢噶嘛。 係。 咁佢話喺裡面發酵，頭先講緊。 會啊。 好似葡萄咁樣發酵。 所以咧就話咧，如果你真係咧如果你俾人哋停咗架車要做呢個咧嘅測試嘅時候咧，要吹波仔啦。 係啦。 跟住咧，如果你之前有食過荔枝，你真係要同人哋講。 唔係，同埋你留翻啲荔枝殼咯。嗱，我真系有食荔枝噶 Sir， 四粒，嗱我仲食紧一斤添。 但系话咧，如果你即系有诶朗下口啦，或者你食完之后15分钟去进行呢个酒精测试嘅话咧，应该就会冇事嘅，所以大家就唔使太担心。 系、哦，即系其实唔系食咗荔枝之后咧， 饮醉酒 就饮醉酒，不如果咪抵好多啊嘛。我惊又买荔枝都话唔够18岁唔准买啦。阿靓仔做咩啊？我帮阿爸买荔枝啫嘛，买三粒好啦，四粒就等于饮啤酒噶啦，即系又。唔系咁嘅，而家 唔系唔使唔使惊，即系唔系酒精，佢唔系荔枝有呢个酒精嘅成分，只不过咧会做咗个咁样嘅假象。咁、如果你之后要吹波仔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啦。 咁我真系食完之后，我揸车咁俾阿 Sir 捉到咁点？ 唔紧要，佢都话落，如果你朗口就得噶啦。 哦， 即系朗一次口， 或者你同阿 Sir 讲，同埋而家喺台湾咧，个阿 Sir 啊自己做咗呢个测试， 拍 咗 条 片，话俾大家知，咦系，我食咗荔枝嘅话，我都会超标。 咁啊真正饮咗酒又唔可以话咧，我食咗荔枝噶啦，因为嗰啲真正饮咗酒15分钟之后唔会消散嘅。 系啦，佢哋就算饮几多水咧，都仲会喺度噶。 系啊系啊。 差一点车厢中或可牵手，心声片梗塞于内协的喉，车开走继续一个人，不舍得身旁那余温。哒哒哒哒哒。也许我俩不相衬，差一点踩单车环岛一周，身体于急风中无法抵受，掉低车失意的转身，想不起参赛的原因。哒哒啦哒啦哒哒，退出或者更安心。甘心这样吗 ？No， 甘心去做搁浅的方舟，荒废沉沦。甘心这样吗 ？No， 想出发，无奈我早起点赶到他那天放。潇洒点，但你怎会 放不下，专心点可以出唱片，不休点开了艺术展，哒哒哒哒哒哒，也许永远差一点。甘心这样吗 ？No， 甘心去做搁浅的方舟，荒废沉沦。甘心这样吗 ？No， 想出发，无奈我。藉口 ，no。当睁眼望本应该得到所有滑流，总找到藉口 ，no。想得到，然后放手 ，no。睁眼望本应该得到所有白流，总找到藉口 ，no。想得到，然后放手。 小肥嘅新歌《撑一点》啊！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喺网上面呢，我哋啲听众呢好好嘅，有时有啲资讯呢就同我哋分享嘅。咁、当然啦，咁睇到之后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嚟緊呢人人都要换。 係 啦，换晒佢。咁但係历时呢要四年呢先可以换得晒。 换乜嘢呢？ 係啦，换住你嗰张唔可以唔带出街嘅身份证。 喔、而家已经系智能身份证啦。 係囉，有问题咩？我都我张都几好啊。 几好啊， 我样可以影过。 喂，你有冇试过烂身份证啊？ 冇喎、 我见到有啲朋友呢 烂身烂世我有啊。 咪真係 烂口都有咗字。 烂身份证我真係过分啊。佢因为呢即係佢成日长期摆喺个银包落啦，银包落摄喺裤袋呢，佢话呢係成断开咗一个角落头啊。 我嘅信用卡就有试过。 係啦，即係 信用卡试过好多次添，但係身份证就冇试过。 我都冇乜呢个经验。 咁呢喺政府呢嚟緊啦，将会喺2018年即係出年嘅五月呢就要分阶段呢就换领大，即係换咗大家以往呢即係揸咗好多年嘅旧嘅智能身份证，咁系会用四年嘅时间咧，即系喺唔同嘅时间就会呼吁，喂你啊呢批啊吓诶几 多岁嗰批， 系啦， 即系到时咧就自己留意广播咧，边啲同事咧就眼眉跳， 系啦系啦， 就知佢边个年份噶啦， 被召唤啊， 系咯，边个又 show 咗一张新身份证，就知佢咩年纪啦， 系啊系啦， 咁啊就会分阶段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新嘅智能身份证咧，佢话咧就会用咗。新一代嘅身份证会用咗呢个代聚碳酸不碎胶。 哦，解释下。 系啦， 你读得咁权威。 系咯，你读得好流利添。 系咯。 polycarbonate 系啦， 话读埋英文嚟啫， 讲埋嗰个元素表出嚟啊。 嗱，即系咁讲，佢话咧将身份证咧比大家更硬嘅。 系。 咁所以咧， 身份证嚟做咩啫？ 男人最紧要硬。 系啦。 咁女士咧？ 女人更加中意人哋硬啊！ 而家攞张身份证，唔系讲 张身份证条颈， 硬颈嗰啲唔中意喎。 咁咪冇咁易烂咯，因为可能过往咧嗰啲即叫嗰个身份证损毁咧，可能都严重嘅，都要换嘅。咁所以佢而家更硬咧，就系 几中意我张相添，唔想换。 系啊，我都几中意自己。 好难噶嘛，通常啲相都系。全部都好似揸住个牌，犯人号码几多号嗰啲咁 噶新噶啦。 喂啊，几咁多年前 都唔认得噶啦， 十几年咯，我张身份证 嗰阵时换噶。 我哋 我唔同年龄啦， 最早是03年开始。 我都不是咯。 我是06嘅。 我05咯。 是啊。我哋睇到啦睇到啦。 同埋你明唔明啊嗰时个样仲好多头发㗎嘛。而家少咗头发啦真係影出嚟个样子都唔可能。 但嗰段时我仲系一个分享一下靓仔咁嘅样子都仲系。 哇呢、這个你嚟㗎。 我真系唔相信我以为你做假发添。 咩咁多头发嘅嗰段时。 咩嗰只头发长啲啫又唔系咁多头发。 唔系哇好多头发喎。 咁你而家咩意思而家即系话我少头发啊。 唔系我话你。 我身份证上你睇啫。 我话你以前好多头发啦嘛。 咁样。 我话你以前好多头发我冇讲其他嘢。 罩忌嘅男人最罩忌边样嘢。 冇嘢。 一系就下面一系就头发上面。 下面做咩啫？ 下面 只脚趾， 下面条脷唔顺， 梗系唔系啦，膝头哥嗰啲关节啊！ 哎呀，阴公啊！ 而家你话， 你攞你张相嚟睇下， 我张相 你攞你埋你嗰个出嚟比一比啊！ 但我唔同，我试过唔见啦，好似 系真系麻威烦啊！ 我张回乡证都仲系十几年前嗰张嚟嘅， 系咪啊？ 所以每次咧，佢都对住我好耐噶。 回乡证可以用咁多年，你唔使续期咩？ 过期噶啦，先 我就嚟到期啦，仲有几？即系咁讲，好耐之前啊，但个样真系唔系而家噶啦， 系 啊，仲有 退步咗定进步咗先？ 哦，太靓啦，因为以前个样，每次佢哋对住都对好耐噶。 我想话回乡证嗰张咧就好难靓嘅，因为咧佢真系咧 点解咁讲啊？ 唔系因为个人嘅问题，同埋即系个效果咯。 唔系个人嘅问题，你解决晒嘅，应该张张都唔靓。 系咯。 但而家咧，你哋将会用换嗰张智能身份证咧，就叻啦，叻叻猪啦，嗰张相咧会更加清晰，仲 咁咪唔好咯？ 高解像度咁咪整 好咯， 整靓啲自己 咪美图咗 佢咯，更加唔好啦。 又唔可以美，佢话咧就会用一啲即系更加嗰、那个叫解像度更加高啦，同埋咧都好似以往咁样嘅，可以影几张俾你揀嘅。 其实有个问题噶，你中唔中意而家呢一种咧系叫做黑白相，定系想要彩色相啊？ 其实讲真的，真系对我嚟讲冇所谓，好少影到一张好嘅相。得嗱，呢个系呢个系重点嚟嘅。 即系美感嚟嘅，我哋而家嗰啲身份证嗰啲系黑白相嚟噶嘛，佢叫做灰阶影像咧。 系啊 系啊，其实嗱，你谂下，如果佢变咗彩色嘅，你会唔会想系咁样？ 我觉得黑白都 OK， 因为真系清晰度几高咧。其实扫出嚟个黑白嘅样都几好噶。 其实型啲嘅应该 系啊，几即系啲线条好出。 通常嗰啲咩下咩城嗰啲咩，我想话下金城添。摄影师帮佢影嗰啲啦，通常都系黑白艺术照咧，就型好多噶嘛。 其实都系讲紧睇下个 model 噶咋，你影嘅话就算啦，摄影师影都另外一件事嚟噶嘛。 自问都唔系靓女，但我真系满意自己个张噶。 唔系你唔好用你嗰张身份证，唔系佢嗰张职员证有冇见过张职员证？ 你冇睇过我张职员证啊？我张职员证真系好笑噶。 我张职员证咧，你摆落嗰啲泰国鬼片度咧系主角嚟噶。 你咁你睇下我嗰张， 咁你咪男主角咯，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噶嘛？ 莫非你嗰张好好咩？ 我张唔见咗。 你嘅咩？佢成日都咩都唔见嘅。 我都唔见咗。 嗱，仲有样得意嘅，佢就话咧，一相两用啊。 系啊，点解一相两用啊？ 即系话咧，如果你换咗身份证，冇嘢啊。睇唔到样啫嘛， 即系国籍嘅同事。 我因为我影个电台嗰张， 你呢个系泰国加盟噶啦， 系啊，我重庆森林啊，好多朋友啊，真系会有，因为真系好黑啊嗰阵时，我试过有一次嚟，头先我哋 讲啫， 黑白同埋 边度都用到你呢张证啦，黑白样样。 头先我哋讲黑白同埋彩色啊嘛，我试过有一次又系去完旅行晒到好黑， 你介唔介意将你呢张相影同埋你身份证嗰张相？ 你影上去咧摆唔到上网噶，太黑啊， 见唔到啊，真系 见唔到个 difference 啊， 真系好黑啊。我就话我揸住护照咧，护照咪彩色嘅，但我入境咧系欧洲唔知边个国家，佢系因为我嘅肤色咧，即系如果唔系黑白嘅 肤色， 因为我晒完到好黑，跟住佢嗰阵时嗰张证件相咧仲系旧啲嘅，咁啊块面都仲系白赖晒，嗰阵时系谂住硬闯小新界噶嘛，咁点知原来 硬闯去新界， 系啦， 你硬闯唔到去小新界， 咁所以 嗰阵时成日都小白脸咁样噶嘛，咁而家就成日都黑咁啊嘛。嗰、那個唔想俾我入境啊，因為佢話你根本就唔係同一個種族啊，我係被質疑過種族啊，所以我明點解身份證如果黑白咧係好事嚟㗎。 唔係我阿媽咧就試過最威咧，就係佢禮拜日行去皇后像廣場，啲人當佢同鄉嚟同佢傾偈。 我去到泰國時，人哋都同我講泰文嘅。 如果嗰時我阿媽都覺得幾尷尬，點解會咁嘅咧？ 咦，阿華都試過我哋去旅行咧，嗰啲外國人咧， 阿華都有啲似㗎。 沙 拉鐵塔阿華都有啲似 你啊，仲衰啊，都系女鬼咁嘅样。头先点解话一相两用咧？佢话如果你又要影护照，可能又要到期啦。 不过近噶吓，要近嘅。 咁佢就话咧，正如你所讲， 自己个样未必 keep 得咁好噶嘛， 系啦， 难得影到张靓嘅，可唔可以咧？用埋嗰张相， 将佢摆埋落去护照度啊！ 咁佢就话得嘅，佢话只要你同意，即系得到个本人同意咧、嗯，就可以将你嗰张相咧自动过落去护照嗰个度咯。 唔系，佢都系讲紧咧，如果你个护照同身份证咧换嘅时间太远嚟，即系时间太长咧都唔得 嘅， 系因为样会就唔同啦。 系啊， 系啦，咁知唔知而家你嘅身份证嗰个晶片咧？ 系 啦，我哋入咗个卡之后可以 do 噶嘛？晶片有几多容量噶？ 唔知喎、 啊，我有个晶片攞嚟做乜嘢我都唔知 道。有个标准嘅咩自己加嘅啫。 你讲多次个容量唔够嘅话咧，阿 Sir 我爆咗咧 ，memory 可唔可以加两极落去？ 阿 Sir 我智能身份证唔系好够 RAM 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咁样？ 即系唔可以入歌落去？ 佢又唔系好高嘅，原本佢真系得36KB 嘅啫。 哦， 咩要入啫？都系个人资料啦，相啦。 因 为 而家一个身份证咧可以有几个功能嘅，譬如图书馆嗰个咧可以用得噶啦嘛， 系 咪？系啦，咁跟住。咧就而家咧，着新嗰张咧就会增加到80KB 噶啦，哇，增加咗一倍几噶啦。 可以喺其他咩地方可以用到啊？咁都系嗰啲地方啦。 唔系佢而家最新一个功能咧，叫佢 NFC 啊，即系红外线嘅嗰种叫做咧，即系传送技术。咁佢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唔使再咧将你张卡咧叫做直接。同嗰部机有物理上面嘅接触，你唔使掂到佢噶啦， 即系 do 就已经得啦， 唔使 do 添，直情系唔使掂到， 系 啦，即系咧远距离接触，咁咧，但系嗱，佢个好处就系咧。其实应该叫近距离，就唔系太远嘅，即系总之你离住嗰部机啦， 但又唔使完全身体接触咁样， 你唔使塞落去一个读卡器咧，你要掠入去，佢再洗翻出嚟噶嘛。 我中意掠入去同洗翻出嚟， 系啊，系点写嘅呢 个 字？ 系啊，掠， 佢就系用拍卡形式，都要掂部机嘅， 但你唔使咁样即系伸出伸入啊嘛， 咁几方便。 系啊，但系咧嗱，但系就咁样嘅，佢就好惊咧，你知啦，啲人就话喂，咁会唔会咧？ 喂，有啲高度嘅讀卡器咪要讀曬你啲資料咯。 唔係嗰陣時已經成日傳聞中咧，就話咧可能有個賊，佢只係經過你身邊，就只係咧個手袋掂到你手袋，係啦，有身體上面嘅接觸，咁樣點一點咧已經讀到你啲資料啦。咁所以佢究竟會唔會擔心有呢樣嘢咧？佢就話咧嗰個叫做加密功能咧，都好強嘅。佢話咧首先要有晶片同埋閱讀器嘅身份要互相認證，冇咁容易俾人偷嘅。 係，但啲網冇咁容易俾人偷。 係啦，但啲網民咧已經發揮出咧佢無窮力嘅想像，但係都啱嘅。你又唔可以假設咧佢係冇漏洞噶嘛？啲網民已經第一時間諗咧就話唔好講咁多啦。第时 先， 唔系第时攞石纸包住张身份证， 就会可以防到啦。 因为啲人成日都话防盗啊嗰啲咧，即系绝缘体咧，都系攞啲石纸嚟包住佢噶嘛。 石纸银包咪应该可以出咯。 系啊，系咁谂噶。你直情当你去宵夜食嗰嚿煨番薯咁样咧，攞个石纸嚟包住。系啦，有啲就话咧唔好将佢同八达通咧挤埋一齐，又话惊咧佢哋会互相有干扰有影响咧。但呢件事系真嘅，你知唔知啊？ 真系噶。 因为点解咧？我早嗰轮咧系咁住酒店咧，咁佢咪俾嗰张 开门嗰张 卡啊嘛。咁我试讲嘅时候，我搭地铁翻嚟嘅时候咧，嗰个八达通咧系嘟唔到噶，因为佢话失效啊。 有几张卡喺入边啊嘛。 系啦，你话有公司嗰张嘟嘟卡啦，佢又有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八达通啦，然后又有埋嗰个酒店嘅房卡，跟住我发觉咧，佢哋系会互相干扰抵消 咗。咁我想问咧，公司嗰张同八达通可唔可以摆埋一齐啊？ 有阵时都唔可以摆得咁埋。 我顺便咁问啫，我而家将佢分开嚟摆嘅。 系啊，你咁样做都系啱噶。 系啊， 你哋唔好捞得咁埋，真系。 知道，所以嚟紧换身份证啦，整好你个样。 会唔会太迟啊？ 不配快乐，仍活着，仍旧磊落，亦从未怀疑过世界越暗。我越要安守高高的寂寞，无人来与我狂欢。谁嫌我人生太闷？没权理想所有人爱我们，要博世界多喜欢。我信我若爱我，那要讨好。优雅在污泥上开花。 热爱发梦，是我有病还是有用？不信恶梦，而现实惩罚美梦，是谁定谁成功？我信任我，为何还要信靠人恩宠？ 新人啊，秦兴敏，我的灿烂啊！头先咧换智能身份证咧，其实有一格好型噶。佢话咧，当你搞晒手续之后咧，点样攞证咧？ 寄俾你， 你将张旧卡塞入部机度，掠张新卡出嚟。 哇，好型啊！ 好型啊！我突然间觉得， 要讲收嘢啊，收嘢啊咁啊！ 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好，听日见。 攞到张卡啦， 拜拜。